期開支議案，避免在月底財政年度結束之後，聯邦政府在對抗新型肺炎疫情和總統大選之前陷入停擺，可以有效運作至12月11日。議案以359票贊成、57票反對獲通過。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波洛西發表聲明，表示已經和共和黨和白宮達成共識，有關短期開支包括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糧食援助的80億美元資金，以及向美國農業部核下的商品信貸公司提供210億美元，為農民提供援助。議案隨後將會送往參議院表決。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喺早上十點，強烈熱帶風暴白海豚集結喺大阪之東南偏南大約41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6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25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62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0.5，升9蚊；阿里巴巴269.2，升4.4。新上市嘅乐享互动系报2.81。美团点评249.6，升7蚊；汇丰控股27.9，跌8毫。农夫山泉38.6，系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69，瑞士法郎8.416，澳元5.536，加元5.827，新西兰元5.146，欧元9.0605。每百日元对港元7.3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1点，系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75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94美元，卖出190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啦，葵涌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木树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系仍然挤塞噶，龙尾喺可丰中学对出噶。葵涌和宜合道落昌荣路方向近住梨木树消防局意外咧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可丰中学对出。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华苑嘅交通意外咧，咁大约喺8分钟前咧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启业村噶。龙翔道去荃湾天华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去返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中区警署。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长沙环的发祥街有水管急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仍然全线封闭的。而葵涌的石梨街都是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楼一段全线封闭。巴士路线31、35X 和小巴路线401都要改道行驶。

幾乎係第一個上車，但係就要兜好多個圈咯，唔知兜去邊咯。不過佢今日上校車嘅時候咧，得一個同學就喺個車度等佢嘅啫。咁佢就再上車咯。 咁佢有冇見到同學咧？即係第一個嘅同學見到已經。好著約定係其實根本係未瞓醒嘅咧， 未必識佢嘅， 係啊，未必識佢啊。同埋咧，佢第一時間咧，啲僆仔已經留意咧，嗰架車嚟到咧，佢話啊唔同咗嘅咁樣， 個叔叔 叔叔唔同咗，連個阿姨姨都唔同咗，係啦，佢成日整蠱個姨姨，今日冇翻啦已經。 哎呀慘啊！你個仔即係呢啲都係佢搭校巴或者係翻學嘅樂趣 嚟㗎，係 啊，都 整蠱姨姨， 係啊，都幾得意啊。咁啊，所以嗱，譬如起碼我為例咧，咁啊佢就好早起身啦，我未削咁。 為例， 以我為例啊， 為例子， 為例子啊， 發嗰種為例車唔係， 佢就好早起身，好著約添，係啦。 我今日要著翻學啦，著校服啦。 系啦，我仲用咗五分钟咧嚟引诱佢做一件事，佢唔肯做咯。 去厕所啊？ 唔系， 锡你啊？ 唔系，引诱佢，我话你今日要 唔 要 zoom 啦？咁样啊？ 你要唔要 gel 头咁样？ 点啊？ 好教唔教啊？真系， 小朋友点解 gel 头翻学噶？ 但系唔系会幼稚园又冇一个校规话唔可以？ 要整齐噶嘛？ 咪就系整齐咯。 但唔可以用用翻學校校規，唔可以用法立嘅或者法 型產品。好似冇講㗎嘛？ 小學、中學一定有。 幼稚園一定冇講。 唔係有陣時幼稚園咧，嗰啲生日會 生日 會 要㗎嘛？ 都係賭神頭嘅，突然之間。 佢我對上一次帶佢參加嗰啲唔知咩咩嗰啲咩手咩音樂樂器嗰啲表演班嗰啲咧。 表演又唔同 嘅。 係咪我知？唔係因為佢咧，佢成日見我咧 gel 住個頭咧，佢就望住我話：爸爸，你今日又有 gel 頭咁樣。我係啊，跟住。我同佢讲，你要唔要试下？我用咗五分钟嚟引诱佢， 成日都用啲旁门左道咧，去尝试令到个仔个关系可以好啲啊！但系个问题，而家连个仔都唔理你啦，用咗五分钟系咪？ 系啊，佢怕丑，唔要。 哦，咁啊 OK 啦，啱啊，佢系一个循规蹈矩，好跟佢阿妈啊嘛，老师嚟噶嘛。 遮头又未去到破坏规矩嘅， 系啊，又未去到不守妇道咁样。 系咯，喂，你都翻学咯系嘛？ 我女翻学咯， 系咯。 哇，佢一翻嚟啊，即系佢琴即系今日开学。啦咁中午，咁但系咧一开学之前咧，已经准备筹组佢哋嘅学生会啊。 哦， 咁今日咧已经咧进行咧一开学就辩论啦。 系 咁样 啦。你个女一定以你个女嘅岗位系咪担任嗰啲咩外副啊？即系对外课外活动 嗰啲 啦。 系啊， 副。即系佢哋有分噶内副同埋外副咧，佢应该系属于对外噶。 外副 系啊，我都知，我哋以前都系咁玩。 哦，系啊，佢应该系对外嗰个。 一定系啦。 佢负主即系叫学生会的副主席啊， 但 问 下个女啊，我想知佢哋而家点辩论啊？因为其实佢哋应该就算系翻咗学之后咧，学校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措施，例如嘅坐位系点啊、集会啊、早会系点 啊，有啊，好得意啊，即系 视像翻到喺度视像辩论噶 嘛。因为有同学系咩噶嘛，有同学唔使翻学噶嘛，中二、中三、中四唔使翻噶嘛。 但嗰啲都可能会系学生会嘅干事嚟噶嘛，系咪？ 唔系，嗰啲都一定唔会嘅，因为要高方嘅。 中四都可以咯啩？ 系啊，中四咁嗰啲咧就 未翻学噶。 系啊，有啲未翻学嘅时候咧就中午代表咯，因为佢中午啊嘛。咁跟住咧就两天。人咧就喺度就要辩论啦，嚟紧十二点啦，咁佢准备咗好耐，咁其他同学咧都要听噶，咁咧就出咗通告咧就叫，各位家长啊，其实咧选学生会咧都系为咗你哋啲同学仔嘅福利嚟嘅，咁所以咧就叫啲家长咧都一齐视像一齐去睇埋咯， 哇正，我都想睇啊， 一齐去参与呢件一件叫盛事， 即 系 其实你 而家 系讲紧话两个学生会斗 系 嘛？ 系啊系啊， 哦我明啊， 即系现场嘅 个女啊， 有现场嘅同埋有视像有视像。咁因为同学冇翻学噶嘛，咁咯， 教定个女一句就得噶啦。有咩唔够人拗咧，你就话我买桂花田啊，吓 先至唔会。 唔 系 啊，我从来都唔会俾佢咁做。 系啊，你下一句就系话咧，你觉得你拗赢我啊？我妈好恶噶，我叫我妈嚟闹翻你啊！ 你明唔明啊？点会有人自寻烦恼咧？本来可能都有两三个男仔排队等佢买早餐俾佢食嘅。吓，你买桂花田？ 走啊！ 咪嗰两份早餐都唔够食噶，收翻埋啦，系咪先？ 唔系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啲中學咧都好忙嘅，喺即係一開學嘅時候，同埋咧講緊啲補課咧，已經講我已經排曬隊，就講高中啦，咁已經排曬隊啊，之後點樣視像上堂啊，點樣補課啊， 我又有問題喎，出家。补课啊，咁快唔系话翻半日嘅咩？要补课咪即 系 唔系 要 补翻 暑假甩漏咗嗰啲 啊？嗱、 啊， 而家咧佢就会有两样选择嘅，点解咧？就唔系话放半日嘅。 啊、 如果咧你譬如屋企好远嘅，住得好远嘅同学咧， 或者屋企好嘈嘅， 你可以选择。 屋企阿妈好烦嘅。 lunch 完之后咧，食完晏昼之后咧，翻学校，不过都系视像嘅。 翻学校视像同边个视像？ 视像补课啊？ 同边个补啊？ 老师啊，老师 都喺学校咯。 阿田嘅意思即系咁样，其实所有嘅补课咧就系可以翻屋企做嘅。 系， 但系咧有啲同学可能住得远嘅话咧，可能你翻到屋企已经 miss 咗个补课咯，你就可以喺学校度补做埋。 系啊， 真系好明佢讲咩。 但系个 Sir 已经喺隔篱噶咯，会唔会可以佢就偷 视像？都视像。 咁我望住阿 Sir 视像得唔得？ 唔系，阿 Sir 会喺佢自己教员室视像啊嘛。 我就喺教员室出边咯。何妨用痴心去等。 中意喺教员室门口噶， 哇！阿 Sir 好靓仔咧，系咁望住咧， 系啊！ 嗱，今日啲家长咧，究竟会有几紧张咧？我可以用我今日咧落 lift 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个家长，我偷偷听到佢嗰个对话咧，可以说明到一切嘅。我哋一齐入 lift， 好， 咁我入咗 lift 噶啦，我就见佢咧，我应该揿地下嗰个仔啊嘛，点知咧佢拖住个女咧，应该都系我谂都系幼稚园咁上下嘅啫，佢就不停喺度咧揿。都系揿住咧，即 系家长定小妹妹、 家长嚟嘅。 家长 佢揿住咧，即系podium 嗰个掣啦，平台嗰个掣。咁我望住冇理由，我啱啱入嚟，做咩你猛咁揿呢个掣咧？咁样，跟住咧，但系个 lift 都会自己闩噶嘛。跟住我听住个妈妈咧喺度揿，跟住之后，哎呀傻啊！我要揿地下，做乜猛咁揿个 P 啊？咁样咧，跟住佢好似有啲尴尬咧，觉得咧，其实成个 lift 得 因为佢将个心声讲咗出嚟， 佢讲出嚟啊嘛。跟住佢不停同我讲，哎呀妈妈好紧张啊！妈妈只傻猪啊！妈妈咁猛咁个 P 啊！哎呀又唔记得带呢样，唔记得带嗰样。跟住我望住佢。我记得个女好无奈咁望住，然后就知道啱噶啦，应该系咧成个疫情期间咧，大家都好紧张。今日啊，终于俾你可以释放出嚟啦！ 想起当天下着大雨，失缩一角在院舍，无人来救救我，一个人走荒野。天空想跌下来，浮云美句青山过。 今天不知不觉几句问你爱我吗？而时间慢慢过，一个人在消磨。青春苦涩太多，谁人来陪我过？ 下秒钟地球就爆炸，这分钟用力抓紧我好吗？ 佢哋乐印姊妹新世界吓，今日亦都系新嘅开学年啊！对家长嚟讲咧，今日亦都会有一啲新嘅任务啊，就去超市度格价。 哦唔使夹啦，系嘛？佢讲到咁嘅话，应该平噶啦，系嘛？ 唔系、 啊，要夹嘅、啊，即系本港两大连锁超市，咁咧就公布噶啦，佢哋咧就会下个月开始咧。 算唔算逼于无 奈地啊？唔系佢应承噶嘛，因为人哋 要应承，即系 佢要应承噶嘛， 提名要佢减。 咁系啊，咁、啊、都佢顺应潮流咯，我哋梗系觉得系 OK 噶。 好、啊、好、啊、好正面，我哋讲。 系啦、啊，咁因为咧，佢哋要求领取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之后咧，两大超市咧就要减价， 回馈市民。 系啦、啊，又或者向弱势社群咧。派发呢一啲超市券咁样，咁、所以咧就佢哋都公布咗咧，佢哋两间咧都公布咗咧，究竟会有啲咩措施？嗱，第一咧就系、是、开头啲主妇咧就好精明噶嘛，好担心咧就话、你话就话减价啫，会 唔会又系先价后减啊？ 系啦，点知系咪先价后减啦？系啦，嗱，咁我见到咧，其中咧，譬如惠康咧，佢就话啦，会有一批嘅货品啊， 佢话预300件货品， 系啦，未来六个月都唔会加价， 系 啦，喂，呢、這个我想问一下，即系作为师奶田，就咁听， 必需品嚟嘅， 系啦， 生活必需品， 就咁听系咪已经好稳阵咧？讲到明未来六个月都唔加价啦， 咁好，我想睇下佢而家嘅价系咩价咯，你明唔明啊？譬如佢而家 set 咗一个咧，因为佢有时一啲即系譬如你我自己用开个品牌嗰个设置啊，佢唔特价嘅时候咧，佢系39.9嘅。 O K， 咁如果佢坚持39.9，呢半年都唔系特价嘅话，即系 佢唔加价啫。 但系因为其实佢平时大部分都系用减价嘅时间，呢一啲师奶田先至会去 买噶嘛。佢系咪用39.9，定系用翻100蚊三条嗰只嘅价钱？ 但 系 又冇得讲噶， 系 咪？即系嗰个规例又好，各样嘢，佢讲到明佢冇加价噶 咯。系咯，咁所以 佢又冇犯规。亦都唔係走法律啦 嘅喎，嗱咁樣嘅，睇下咧究竟佢嘅用字，我見到有啲報紙咧就寫住唔加價，有啲咧就寫住價格不變。嗱，有兩樣嘢嚟嘅喎， 價格不變， 同埋唔加價咧係兩件事嚟嘅。 佢攞原價嚟計嘅咧， 唔係啊，因為咧如果唔加價咧，咁即係話佢唔會升啦。 係啊， 但係佢有得減啊嘛。但如果價格不變嘅話咧，就變咗阿田嗰樣啦，唔升但又唔減。 係啦， 係啦。 咁你唔減，咁我喂哇長期高企半年，我都要捱呢、這個，即係我除非轉品其他品牌啫。 係喎，所以嗱，我見到有啲就寫住係用唔加價嚟做一個包嗰、那個即係形容嘅。如果咁咧，其實就理論上嚇對消费者就着数啲，因为佢唔加价，佢就可以减。咁当然啦，呢六个月究竟佢会点咧？唔知啦吓。系、啦，呢个就第一啦。所以咧，所以点解我话啲家即系啲家庭主妇咧，任务繁重嘅，就系、是、好似阿钱话斋咧，要减一格价，望实佢呢六个月咁，究竟呢啲货品点算咧？ 真系啊，因为即系日常用品咧，即系每个家庭咧都有一批咧，即系指定嘅嗰啲货品咧，你一定去，你一定要买嘅，除非你有几个品牌可以啊，呢、這个买唔到买嗰个啦，咁样 系油盐嗰啲 friend 啦，系咪？ 系啦，咁然后咧另外咧，譬如百佳咧就会下个月咧就向一啲低收入家庭咧就发放咧200蚊嘅现金食物券啦，咁啊惠康咧亦都会派100蚊嘅现金券啦，同埋100蚊嘅餐券。 亦都會咧，就係將一啲嘅500萬啊，幫助一啲弱勢社群會捐出嚟嘅咁樣。 係啦，嗱，咁呢、這個你又滿唔滿意咧？ 這個、呢個佢話講百佳先啦，咁佢話會分開即係200蚊現金券咧，每張20蚊嘅。咁因為有啲咧，即係譬如可能佢一個或者兩個，咁你每次你一次過俾一大張佢有朋友啦咁樣。咁佢話另外咧，因為佢嗰個數額係未夠嘅，而家呢個4000萬 係一半啫嘛。係 啊係啊，咁佢另外剩翻嗰幾千萬咧，佢話會市民都有機會有啊，因為頭先我聽風煙節目咧嗰、那個佢哋嘅代表咧就講啦，佢話你係第一個，即係話我哋咧隔離。一台第一个讲的他就将会有这个叫做现金抽奖、啊 哦、现金抽奖 是不是说抽奖来拿他的现金券、哦、即是这个叫做买食物的那些现金券、 大家都有机会可能在他们的优惠里面直接就拿到了 那我就抽奖先要抽奖先拿到他那个叫 coupon 啦这样、 其实如果就这么听呢即、我跟阿祖就好像成日都没什么所谓但如果是你日常精打细算的 snide 你觉得这个已经算不算是对你有啲实际嘅优惠帮到手咧？ 咁其实都帮到手嘅，不过200蚊就可能就 少啲， 系少啲嘅。 唔系嗱，点即系佢又未去到攞政府嗰嚿钱，可以每人派8000蚊一万 萬元俾你咁人費嘅。但係如果佢真係咧通過咗唔同嘅社福機構咧，去幫助一啲弱勢社群啊、低收入嘅人士啊、長者啊、傷殘人士嘅話咧，我覺得呢一個咧 係 正面嘅， 係 啦，因為嗰個真係實錢地，即係實際嘅錢啊，你就攞咗出去㗎嘛。 同埋咧，佢減輕咗一啲叫做即係審批嘅手續，因為佢話相關嗰啲嘅機構咧，佢哋已經有曬佢哋嘅 record 啦嘛。係啦，即係譬如佢譬如嗰啲綜援嗰啲，佢有嗰張紙證明㗎嘛，咁就係咁樣就去換咯。 不過咧，我都聽到有一啲嘅鋪頭咧就牙痛咁聲嘅，就係話你咁樣派優惠法，就係其他嘅小店啊，佢哋可能嗰啲士多啊各樣嘢嘅話咧，好擔心啊。平時一啲都低收入嘅家庭啊，或者一啲主婦去買嘢嗰陣時咧，會去小店度幫襯嘅。係 冇錯。 但係而家你會唔會變幫手啊？養成咗一個新嘅習慣，就係去咗超市度買嘢，令到呢一啲鋪頭其實都唔容易做噶嘛，係咪？ 係、哦、不過睇之後咯，因為六個月之後，如果佢又加翻價嘅，咁你咪走去小店度咯。 哦，都系噶，咩、啊、你用完嗰200蚊，你咪去翻小店 咯，系啊， 即 系用完我咪去翻小店度咯，真系，消费者永远都要揾最优惠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小学和幼稚园部分年级今日恢复面授课堂，早前有学生确诊的屯门五邑周镇游学校，有学生戴上防护面罩，表示担心受到感染，所以就算感到局促都不会在学校内除低面罩。有家长说已经洗脑式教导小朋友要勤消毒、戴口罩等。校长沈耀光话：小一、小五、小六共有310多名学生，今日大约有60%嘅学生翻学，其他学生会喺屋企网上学习。佢又话学校60多名教职员嘅检测结果都系呈阴性，只有2名职员仍然未有结果，已经要求佢哋留喺特别室，用视像形式向学生讲课。天水圍一個巴士站對開發現一具嬰兒屍體，警方暫時列作屍體發現案處理。現場是天水圍天佑苑佑康閣對開巴士站，清晨近5點，警方接獲途人報警，到場調查之後發現一個袋入面藏有一名嬰兒，現場證實死亡。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说，警方参考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来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是希望以第三方和客观的标准协助前线警员作识别，并非收窄传媒代表定义，强调尊重新闻和采访自由。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修订后并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若果警方作特别便利安排的时候，基于行动考虑以及不能够给全部传媒进入封锁区，就要有标准决定便利哪间传媒。他又说今次修订是由于过去1年多传媒生态出现很大转变，不只有主流传媒，亦都有学生媒体和自由新记者等，警员识别传媒工作者的时候有困难。对于潜在面对司法复核，郭家全说会和传媒组织沟通，将修订原因告知业界。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指持有记者协会和摄影记协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警方事前完全没有和记协商讨，认为对方修订传媒代表定义变相是官方发牌认可制度，最终会限制了公众知情权。记协将会寻求法律意见，了解做法有没有违反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原则。理工大学编委会总编辑陈威诺说，学生以往只持编委会记者证到现场采访，估计警方修订传媒定义之后，阻挠会更多，会阻碍新闻采访工作。 他又說以往學生媒體在現場會拍攝到一些關鍵畫面，憂慮日後難以再捕捉到有關情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8点，跌59点，总成交金额36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6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7蚊，升5.5；阿里巴巴267.2，升2.4；美团点评246.4，升3.8。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2.95，汇丰控股27.85跌8.5，盈富基金24.44跌6仙，农夫山泉38.25是升1.5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2，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0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95美元，卖出1,902.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咁喺深水埗嘅钦州街西咧有爆水管，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嘅中线同埋慢线系封闭噶。深水埗嘅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中慢线是封闭，经过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的蓝田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就车多。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仍然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 Jackie。我是一个中学教师，多谢前线的医护人员默默的付出，希望你们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很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 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本地原创音乐剧《会社人间》， 职场初哥入到大公司，最怕认错大佬，埋错堆。 咁多位早晨，今日咧系我第一日翻工啊！ 究竟点样先系办公室生存之道？ 公司入面咧，唔系要学识 say yes， 系要学识点样有技巧咁 say no。 《演艺盛会》《会社人间》 由黄耀祖主演，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昼1点， 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火势好咯好咯，佢阿仔开学啦，我呢个拍档啊，嗰、那个罪名啊唔会再有啦，因为佢阿仔开学啦嘛，佢早，阿仔要早，佢都会早，系啊系啊，下次都会同佢讲声，你都系阿祖啊，系啊，曾志豪佢会早翻到嚟啊，啊，几好几好，有请我哋而家将会带日日都带仔翻学上校车嘅曾志豪。 我都希望可以坚持到落去，天天向上，日日早起，每日都睡佢一次。阿仔，想唔想焦头啊？嗱，佢就幼稚园有得开学啦。不过咧，其实对好多家长嚟讲咧，开学只系减轻咗佢咧0.1个负担，仲有0.9个负担喺边度咧？就系噔噔小一派位，系冇错。以往咧就听阿田讲呢啲新闻讲得多啦，嗰阵时我仲好庆幸咧，就成日都喺度咧拖延时间啊，K 1啫，未到我 K 2啫，仲有时间啊 K 3啦 ，K 3原来已经系要密锣紧鼓咁样进行呢一个游戏，咁嘅琴晚咧我哋都进行咗咧呢一个初步嘅填表计划咧，其实已经系我谂都大落后噶啦。即係雖然已經開始有一啲係有學校面試啦，咁然後咧亦都開始玩呢個填表遊戲啦。咁我就發現咯，原來咧呢個遊戲嘅真係好複雜嘅程度咧，我哋呢啲新手家長咧，你唔好話哇！你又已經做傳媒啦，阿 Winnie 以前係咪做教書嘅？應該好熟手啦。我想話原來唔係嘅。琴日咧我哋喺度兩公婆咧玩呢個填表遊戲嘅時候咧，先至發現咧，原來大家對嗰個遊戲規則咧都係要边做边学边填边掌握嘅，譬如我老婆琴日攞住嗰张 form 咧，真系填咗咧半晚，佢终于知道哦，原来咧我哋得5分嘅啫，咁样喺度计嗰个分，佢计嚟计去，佢我听住佢喺度暗暗沉沉，先至得个5分，系啦，冇错，净系计嗰个即系究竟你个细路咧有几多分咧，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噶啦，而咧亦都我相信有好多家长咧系喺计分嘅环节里边咧。好似系重新啊，审视自己究竟喺呢个社会上面嘅地位咧、价值一样啊，系真嘅、哦。嗱，佢计分呢个游戏咧，你话佢公平又得，你话佢即系令到你好似有一啲细集咁样嘅玩法都得嘅。公平嘅地方咧就系、是、话知你月入100万啊，我好有钱嘅，我直情同吓即系呢一个大富豪一样啊。但系如果你当你仲系想玩呢个游戏嘅话咧。唔好意思，嗱，你又冇宗教背景啦，你啲细路又冇喺嗰度读书啦，你自己又冇喺嗰间学校读书啦，你又唔识嗰间学校嘅任何人啦。就算你几有钱都好咧，理论上你都系得5分嘅啫。而理论上咧，你系会同隔篱嗰个咧，即系穷到先都唔先下嘅一个即系打工仔个细路咧，有同等入学机会，因为你有5分，佢有5分，理论上系一致嘅。所以咧，你话公平嘅地方咧，系冇错，同你嘅收入咧，系真系冇乜关系嘅。但系如果你话咧，所谓唔公平咧，其实就大家都明噶啦，就系、是、如果咧你之前有学你啲兄弟姊妹喺嗰度读书嘅话咧，恭喜你啊，你可以加到好多分噶。所以咧，我喺网上面咧见到咧，好多人咧嗰啲攻略啊，都会话咧如果得5分嗰啲咧，我劝你就唔好拣某一啲咧名牌学校啦咁样。所以咧，真系作为新手家长咧，你又 感觉到咧喺你身上面咧有好多种唔同嘅价值换算嘅，可能你以前咧就系、是、你自己考试嘅分数啦，即系譬如我哋会考咧，究竟有几多分咧？啊，几多条 A 啊？几多分咧？就系、是、你第一次衡量自己价值啦。然后到第二次咧，你攞咩数字嚟衡量自己价值咧？咁啊，梗系出到嚟社会做嘢嘅时候，嗰份人工啦，你几多位数字啊？四位数，我五位数人工啦。哦，你五位数头咋？我五位数尾啦，冇错。嗰阵时你亦都会用呢个嚟作为一个划分。原来再进一级，原来就去到究竟你可以为你嘅小朋友揾到几多分嘅分数翻嚟啦？呢一个咧系我第一次玩呢一个计分试嘅游戏里边咧得到嘅感悟嚟噶。再加上我望到今日啊，又有啲家长咧攞咗2700万啊买九龙塘一个住宅单位，然后就希望可以入到该区嘅名校，我就知道，年轻人不要太年轻啦，你真系太年轻啦！呢个游戏啊，而家先开始。你有排玩啊！风头火势，我从来都未试过咁羡慕黄耀祖嘅。喺今日我就羡慕佢啦，唔系羡慕佢工作好忙碌，唔系羡慕佢可以多姿多彩，而系羡慕佢可以唔使咁样计分。佢唯一要计嘅可能都系讲紧啊，今日嗰场马仔跑几多场出嚟嘅啫，起码佢唔使跑我哋呢一啲马仔，真系隔篱饭香啊！望住祖祖，心里边就有一种向自由嘅盼望啊！阿祖，好好珍惜啦。 其实我头先真系忍唔住笑咗出嚟嘅，因为当喺咪后你同我讲咧，哇，原来要计都要25分啊，而家都唔一定可以入得到啊！你得个5分，走啦你， 我 悭翻啖气你走啦， 唔好填出嚟啦， 好丑样嘅啫。但系呢一点咧，我真系觉得咧，尤其是呢一排我差唔多年纪，即系豪仔呢啲咁嘅朋友咧，佢哋嘅小朋友通常都系就系开始入小学啊，即系之类嗰啲咧，哇，我真系觉得咧。唔生小朋友系真系悭翻好多力啊！疫情啊，即系而家就话开始渐趋稳定啦。不过都仲有好多业界咧牙痛咁声啊！净系琴日就几个业界走咗出嚟讲啊吓。首先咧有旅游业啊，佢哋就话咧今年啊已经有超过70间嘅旅行社结咗业啦。估计如果啊好似政府咁样啦，佢哋嘅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啊吓，因为支援大缩水啊，有70%嘅旅行社就觉得咧今次嘅补贴。令到佢哋最多可以維持多一個月啊，可以生存到啊！佢就話咧，有機會啊，唔增加資助嘅話咧，500间嘅旅行社會結業，大約3000人飯碗不保。航空業又點呢？廣龍啊，國泰啊就講咗啦，有機會啦，呢個消息出嚟嘅啫。10月頭會知6800人可能會冇咗份工啊，佔佢哋啊總嘅員工嘅1/4啦。嗱，係唔係咧就再睇啦。員工組織方面咧已經即刻俾咗唔同嘅 Plan B、Plan C 公司啊，希望大家可以共度時間，保住份工咁樣啦。另外咧就你聽到呢啲數字都驚啦。不過琴日咧有另外一個更加咧即係震撼嘅畫面出咗嚟啊，因為咧就有呢個香港活動及演藝製作界台前幕後大聯盟嘅記者招待會啊，有立法會議員。马逢国咧走咗出嚟嘅，佢都比较少嘅，平时都好得体噶嘛，都唔知一阵间要播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定系唱首新歌如何忍眼泪啦。因为喺16分钟嘅发言里面咧，佢忍唔住系喊咗出嚟嘅，喊嘅原因咧，可能咧都同啊佢收到之前啊同政府官员嘅沟通有关。系有讲到嘅，张建宗咧就话咧叫业界要大体啲，冇得比噶啦咁样。亦都有官员咧，即系佢嘅转述就话叫业界。你哋去申請綜援啦，咁樣其實聽到嘅話咧，都真係覺得幾涼薄嘅。嗱，涼薄呢一個字咧，琴日喺記者招待會有出現到噶，咁啊馬逢國都有演繹過呢兩個字係乜嘢嘅。但我自己去睇，係啊，可能當你一個政府真係有咁大嘅疫情咁措手不及嘅時候，各行各業啊都嗌緊救命啊，救我，救我，救我，救唔曬，可能係合理嘅。不過我哋諗遠少少啊，好唔好啊？其實咧有一啲嘅行業咧。已經實在係太耐冇開過工啦，但係佢哋係真係手停口停嘅。如果就算喺呢一刻啊，政府真係喺嗰個資助上面唔可以再俾得多嘅話，但起碼有一啲計劃上面可唔可以做好啲咧？例如唔同業界佢哋將來點樣幫佢哋復甦啊？我估咧靠自己呢3个字咧，係我喺過去呢8个月啊疫情嘅階段裡面度，我不定係提醒自己嘅字嘅，即係靠老細、靠政府、靠邊個，其實邊個都。 唔係即係最穩陣啊，靠自己係最好嘅。我覺得咧，好多喺水深火熱啊嘅業界，其實都好想靠自己啊。但係就算要點樣去靠自己都好咧，都可能要有一啲長遠嘅計劃啦、措施啦去諗嘅。但係佢冇之前即係。佢而家好明顯未有啦，即係錢又未有啦，措施又未有嘅時候，點樣去幫自己殺出一條血路啊？我諗呢個係最緊要嘅，唔容易行，好難添，甚至有啲都真係可能要轉行嘅各樣嘢。但我想同打工仔打句氣啊，即係就算人哋話大體啲接受啦，叫你攞綜援都好啦，咁樣最緊要。唔好啊！即系如果你有一个梦想，你有一个谂法，你有一个生活，你依然想去过嘅话咧，继续努力啊！信自己，一对手，乜嘢工作都好，都可以打出一片新嘅天地，未必要人哋去帮你嘅。风头火势嗱，我呢位拍档咪一个好嘅例子咯。其实咧，佢从来都唔系要帮我啊，帮我咁样，有啲乜嘢咧？佢选择会落手落脚去做嘅，因为就算叫人哋帮，人哋嗰个人都未必可靠噶嘛，或者人哋都未必会帮佢噶嘛。所以佢呢个女人仔就靠住佢一对手同埋好大声嘅声音，就喺广播界做咗廿几年啦。佢系桂花田啊！ 从来都是自己的事自己做的嘛，那才是啱的。嗱，呢大半年咧出現最多嘅一個詞語啊，其中一個詞語啦，就係咧疫情啦。喺疫情之下咧，衍生咧好多大大小小嘅問題嘅。嗱，早陣子咧講翻咧香港年初即係年頭嘅初期咧爆發嗰個疫症嘅時候咧，都好犀利啊！我哋啊要日日夜夜啊排隊去買口罩啦，貴到咧幾百蚊一盒咧都要買翻幾盒。酒精搓手液啦，都系一样啊！有公司因为咁啦，少咧，即系因为嗰个量少咧，只系限买两盒嘅口罩啊！咁酒精搓手液亦都升价几倍啊！当其时咧，喺外国咧吓系未有确诊个案嘅。咁一位喺住英国嘅朋友啦 ，Tommy 夫妇咧，见到我哋香港咧，哇！全民抢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啊等等啦，佢谂都冇谂啊！问都冇问咧，有冇需要帮忙咧？佢当下子就叫太太咧，买几包大嘅，讲紧大嘅，消毒湿纸巾啦，同埋好多支嘅酒精搓手液嘅。佢哋仲咧爱屋及乌啊，送埋俾我两个拍档啊，认真啦。呢啲消毒用品咧，系唔轻噶。咁佢哋咧仲用呢个叫做速递咧寄翻嚟俾我哋咧。我谂啊，邮费应该系贵过呢啲消毒用品嘅，但系佢哋冇计较过钱嘅问题。大前提是这个是一些叫这些用品是急住用的嘛。真心多谢他们的心意，为什么会讲回这件二月尾发生的事呢？因为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就说了，有个台湾的男人，他有个亲人住在纽约的。咁佢就話擔心當地嘅口罩質素問題咧，咁希望咧問佢可唔可以咧又寄一啲叫台灣口罩俾佢啊，台灣製造嘅口罩俾佢啦。咁呢個男人二話不說買咗買咗九 kg 咁重嘅口罩啦。因為咧喺紐約嗰邊咧，佢話有成二十個親朋戚友啊，咁九 kg 係仲要係咧。攞去嗰啲叫做快運嘅公司咧，咁樣去寄嘅，即係希望佢哋可以快啲送到去嘛。哇！一箱口罩九 kg 重啊，佢話多謝運費成8000蚊新台幣啊，折合港紙都幾千蚊港紙嘅郵運費啊。咁啊，運費肯定係貴過口罩啦，但係佢冇怨言啊，佢仲話非常時期咧急用咧，就係以最快嘅方式寄去，錢就係事小，安全就事大，真係。非常值得，值得咁样做啊！而呢位好好先生咧所讲嘅说话咧，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嘅。佢就话啦，好多时啊，嗰啲人咧错咗重点啊。咁啊，其实咧唔系样样嘢都要考虑咧，咩都系以钱行先啊。喺嗰一刻咧，佢话能够咧将屋企人咧觉得安心嘅口罩送到俾佢哋咧，系送到佢手上咧，系佢考虑嘅重点咯。哇！网民睇到咧，十个都有九个赞呢位先生。好窝心，好窝心，好窝心。有时，钱唔系最大嘅，咁啊，即系最紧要嗰份心意。所以成日都系有句说话系咩啊？物轻情意重啊嘛，系咪？咁所以希望大家唔好下下咧，下下都系向钱看，睇下重点有冇错到啦。 谁念做梦亦能笑着念回味，谁念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若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连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谁连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找得到理想，谁便落尽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细眼仔。 早晨，双茄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双茄。点解我哋都唔翻学嘅？ 我哋松啊嘛，我哋松嚟学校咯， 松嚟添啊， 松张啊，知道妈咪成日都希望人松张嘅。 你妈咪好松咋，面皮。 今日咧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分享咗一条香蕉系咪啊？ 嗰条香蕉你食住喺个口度嘅，点解好似？ 嗰条香蕉，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啦，植物啊， 植物好大喎，植物有好多唔同类型噶喎、 啊。我就好简单地问你，植物系由乜嘢组成噶？ 植物有咩组成？你讲到好似变形金刚咁噃， 纤维、种子、泥土、阳光、水、空气，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三维空间。 你仲有一样嘢，头先讲嗰堆嘢之外， 我从来都冇谂过种 水、 种子、 种子、 种子 组成。我咩叫组成啊？ 即 系一棵植物，即系点为之一棵植物啊？ 有根咯，有茎咯，有叶咯。 嗰啲唔系叫组成啊嘛？ 我都觉唔系，我认同佢个，我明白佢个问题唔系啫，我冇话我认同佢讲嘅嘢。 咁啊，根茎咯，叶咯，系咯， 仲有花。果实咧同埋种子， 不过我又知道咧，唔系每一样嘢咧都有齐咁多嘢噶，即系唔系个个植物都有齐噶。 啱啊，因为有啲冇花噶嘛。 你都系冇花加花啦。 啱啊，有花加几花噶。 系。 你啲植物啊，咪生多梅兰菊竹啫嘛。 你个哥哥翻咗学啊，你个人都轻松咗。 系啊，一样啫嘛。 我又问下你，知唔知嗰条根咧？嗰、那个根啊，把根留住个根咧，佢嘅功能系咩啊？ 找住啲泥土，同埋咧喺地下度俾啲养分，令到嗰个植物咧可以向上发展。 系啦，细伢仔你真有常识啊！ 系啊，我竟然记得个，我想讲，我爸爸咧读书嗰阵时候，我学过，佢讲过俾我听，我记得。 系啊，同埋吸收水分咧，将啲水分咧去俾嗰条茎噶嘛，系咪？ 俾嗰条茎啊，嗰、那个系咪叫蔡茎文啊？嗰、那个茎系咪叫？ 系系啊， 同埋咧，我记得好似话咧，另一样嘢咧，佢嗰啲根咧就系、是、找住啲泥土，就算系大风啊、大雨啊， 都吹唔走啊。 系啊，所以好紧要噶呢、這个根部，知唔知道啊？ 系啊，好多根都紧要啊。 发根都好紧要噶，千祈唔好伤害佢啊。 子孙 吓， 子孙你讲乜嘢啊？ 咪啲好多植物都有子孙噶嘛？ 系啊，啱啊。 系咯，蒲公英一吹就会有好多子孙。 佢系要储存个养分啦，跟住分发俾其他嗰啲佢棵植物咧，嗰啲其他地方地方啦，咁样好啦。 佢系迷你储存仓， 系咪条根越大越好噶？ 条根越大，可能会有机会黐嘅，好似你咁样。 唔系、啊， 我见到有阵时嗰啲人咧，嗰啲街嗰啲树咧，乱咁剪佢哋啲根噶，好嬲 喎。嗱、哦，我下次咧会同大家因为时间关系讲一阵就冇得讲啦，真系惨啊！咁咧下个礼拜会讲埋茎。和叶的功能好不好 好啊原来就是讲植物百科 啊, 啊 好啦我们下个礼拜谈 议案由民主共和两党部分议员今年三月联署提出众议院在406票赞成3票反对22人弃权之下通过议案随后将会送到参议院表决再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案美国期望透过议案就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向中方加大施压力度。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早前表示不应该因为商业利益而拒绝就中国的人权发声。中方一直否认有强迫维吾尔人劳动以及在新疆兴建在教育营的情况。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早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01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4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3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蚊升1.5，阿里巴巴267蚊升2.2，美团点评244蚊升1.4，新上市嘅乐享互动2.86，汇丰控股27.85跌0.5。盈富基金24.36系跌1.4，农夫山泉37.8升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59，瑞士法郎8.411，澳元5.526，加元5.818，新西兰元5.128，欧元9.0519。每百日元对港元7.3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3220点，跌139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36美元，卖出189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啦，近住欣怡花园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系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观塘警署噶。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欣怡花园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就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车多，龙尾沙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是车多。在港岛咯，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大老山公路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悭钱又环保。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近年大家都关心自己的精神健康，今个星期四我们就请来 2020年精神健康月筹委会代表讲下精神健康月的主题和活动，还有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 要了解多些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由我识佢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11点10分的风骚快活啦，咁天气呢唔错㗎，39度，气温相对湿度 70%， 暂时天朗气清呢，所以今日大家开学嘅日子应该心情零舍畅快，真係。 你哋觉唔觉得呢，即係如果计返嗰个温度啊，好似有少少凉意嘅感觉啊。 哦，你讲緊我哋我们的要讲嘅嗰个题目，真係好凉啊。 嗰、那 个 凄凉。 凄凉啊，係啊，我哋预告定先啦。 哇，那个北风呼呼声咁样啊！ 呼呼风吹，呼呼风吹，从我忘情来后退。 我哋都唔知道，原来我哋拣咗个题目之后咧，今日佢啊即刻再上多一次咧，就 系 即时新闻嘅头条嘅。 系啊， 因为今日我们的嘅题目就系讲我们的香港股市，尤其是就讲下 汇丰 呢只五毫仔。 系啊，所以嗱，即系我哋讲定啊，戴定头盔先。 系。 无意在任何人伤口撒盐， 亦都无意冒犯任何人。 系啦，只不过呢、這个都系我哋香港人嘅集体回忆经历，甚至乎有啲系当系咧。 佢仲健在嘅，咩集体回忆咧？ 唔系唔系咁，佢继续， 即 系喺度 立咗好多年。 唔系噶，起码。大笨象呢三个字今日用唔到啊！ Okay. 你几时叫我咁细咁细只大笨象啊？ 我听到有人形容系病猫咯， 系咯嗱，所以 因为今日跌过$28啦， 跌过$28 啦，即系佢哋当年嗰个公股价，阿清姐$33都喊啦，系咪先？ 哇，好多回忆啊， 好多回忆。 我哋一阵间讲，一阵间。 如果你哋都谂到啲乜嘢咧，对于香港股市，尤其是呢只五毫仔啊、汇丰控股啊，你哋有啲特别嘅回忆，因为即系其实有好多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 啊、 欢迎大家都在我哋丰收快活人的专业度留个言啦！一阵11:30之后，我们的就同大家讨论下嘅。 不过如果你是、心脏负荷不到承受不到压力例如是清姐嗰啲朋友你准备多两张纸巾。系啦，我哋到时一间就同你诶、我哋回味一下云淡风轻咁样走过呢几十年嘅汇丰岁月， 或者其他嗰啲即系股票嘅。 我惊都冇时间讲啦，喊到真系。 系 啦，好啦，而家我哋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嗱，呢单新闻咧真系好唔开心嘅新闻。 都系凄凉，都系凄凉。 呢、這个真系仲惨添，因为有人命冇咗嘅。但系我觉得要讲一讲，因为我头先我都问翻两位嘅拍档，佢哋有揸车啦。 系 静音扣，嗱静音即系冇声啦，扣咧即系胭脂扣嗰个扣啊， 系 啦。呢、這个 term 你哋本身有冇听过？ 真系完全未听过， 冇听过， 未听过。直至今次睇完呢个新闻，我先至。哇！原來有啲人用呢種嘅工具嘅喎， 係啦，因為大家都知啦，即係啱啱咧，即係呢個青沙公路啊，近呢個尖山隧道嗰邊咧，就有一個奪命車禍嘅，就 是、 有一位男司機啦，同佢嘅朋友咧慶祝完生日之後咧，就揸車，佢就作為司機咧，就車翻個朋友翻屋企，不過喺彎位度咧就懷疑失控，撞駁，跟住就。个人都抛咗出车外面啦，咁啊之后当然啦，警方调查翻嘅时候咧，就怀疑呢位跑车司机啦，佢嘅安全带位嗰度咧系扣咗一个叫做静音扣嘅插片啊，即系怀疑佢冇扣好安全带，但系乜嘢所以就冇咗生命，因为佢隔篱位嗰位嘅朋友系有扣安全带， 所以就轻伤啫， 系轻伤嘅， 系啊， 所以咧就听到静音扣呢个字咯，嗱我睇翻嗰个内文啦，先至知道乜嘢叫静音扣啊，原来我哋平时好多时候咧嗰啲司机位个安全带，如果你唔扣上嘅话咧，咪会哔哔哔哔哔咁样嘅。所以咧就有人发明咗一个咁样叫做静音扣嘅安全带插片装饰，佢咧就可以干扰到咧汽车安全带嘅警报系统，所以就算令到嗰个司机咧或者个乘客啦冇扣上安全带嘅话咧，架车都唔会发出警号嘅咯。 即系话咧，好似我哋入酒店咧，咪要插卡咧先成间屋着嘅，咁我求其揾一张插到卡嘅卡咧，即系佢唔使矜持带啊嘛，叫做。咁啊插咗喺度，咁我就算我出咗佢，佢都系灯光火 着嘅 咁样咯。 系啊，其实佢嘅原理就等于将个金属扣插咗落去咯。如果你粗俗啲讲，就所谓装 假 噶，装假噶咯。 系啊， 咁但 就呃咗嗰个警报啦，自己其实呃咗自己啊。 嗱，但系咁样，你睇翻佢个内容咧，呢、這个扣本身咧系有正确用途嘅。 例如咧，我好想问一下， 因为咧佢话而家你喺香港嘅一啲咧康健中心啊， 嗯、 譬如佢都讲到咧，就话唔知赛马会啊、理工大学有几间咧系嗰啲即系帮。帮咗啲身体有特别需要嗰啲朋友咧，佢话原来佢系爱嚟俾你咧延长个安全带扣啊。 哦、 譬如咧，我哋原本咧，即系 我知我明嘅搭上搭咁 搭上搭，可能我哋普通咧个安全带，可能你话我就咁趴落去咧就够长度嘅。佢有啲特殊需要咧，譬如佢话坐轮椅， 系 嗰啲伤残人士咧，可能佢咧需要使用嗰个安全带咧， 系更长， 要长啲嘅。佢话咁点算咧？佢话原来你合法咧有呢一啲咧叫薄长啊。咁、 哦、 咧、 okay、 你佢最后都系有一个扣， 薄长咗佢都系有揽到安全带。 冇错，你本来是被人哋正确使用咧、哦，就 系 爱嚟俾你咧咁样用嘅。 佢唔正确咧，就系话喂，好烦啊条带，唔好阻住我。 就 净 系有扣就冇带啦。佢话系因为咁样俾人哋改变咗个用途，所以系好无奈噶。 即系正确使用系安全嘅， 亦都系帮到啲有特别需要嘅朋友添咁样。 而普通人咧，正常系唔会用嘅，因为譬如我哋你肥到阿田都用到啦，普通安全带 系 嘅，你特别嘅啫嘛。哦，谁不知我唔睇我都唔知咧。 即系冇谂过会系有即系 有人系特登为咗唔使俾个安全带，即系响警号，即系其中一啲人啦。我唔一定系讲今次呢单意外啦，因为要佢调查啦。但原来佢话市面上啲人用呢个静音扣咧，原来其中一个用。 途就系话，哎，好烦啊，我唔想扣啊，但系会嘈，嘿，咁咪得咯， 插咗佢， 你都插咗样嘢落去啦， 即系假插落去咯， 点解你唔索性真系插安全带啦？ 其 实 有咁难咩？即系嗱，我唔系坐司机位啊，我坐乘客位啊。呢两年咧，我系搭小巴又好，的士又好，嗱，巴士咧就除咗你第一行嘅，譬如上层嗰度咧，第一行先至有安全带噶嘛。有嘅话，如果我坐咗嗰度，我都扣噶。即 系 原来养成呢个习惯咧，真系一秒嘅习惯嚟，你就扣好噶啦。 冇错， 其实真系唔难，我亦都唔会觉得嗰样嘢令到我好酷。嗱，有时会担心嘅，死啦！今日件恤衫烫到好直啊，一阵间要见人，但系仲安全带。嗱，我真系会咁谂嘅。 咁你咪唔好坐嗰个位咯，系咪？ 唔系啊，唔系我坐的士，我坐小巴，但我都会觉得咁潮未潮，我宁愿件嗱，我已经咁贪靓噶啦，件衫潮，但系。嗰個就一秒， 我俾個 tips 你 啊， 如果你真係搭的士，你又驚潮咧，你坐中間嗰個位。 哦，就 箍腰噶嘛，因為佢 都好係咪？ 係啊，箍腰你係最多炒腰帶啫，或者褲浪啫都 OK 啊。咁但係如果你再睇翻咧過往好多咧同安全帶有關嘅新聞咧，你就會發現其實今日應該擺嚟做司機大佬，因為點解咧？有好多司機大佬咧，佢真係為咗唔想攬安全帶咧，佢有好多方法嘅。嗱，呢個就最極致啦。 你有時見到啲小巴司機大佬咧，佢條帶揈條安全帶 條條揈啊， 好長嘅喎，可以萬里長城一啲都唔貼身 嘅 喎。 呢個就係佢哋通航嘅慣例，都講咗多次就係。佢攞個夾夾住咗個安全帶，等佢咧唔勒得好緊，係有鬆有走盞位嘅， 好鬆嘅， 好鬆嘅。但係結果咧，一出事咧，大家利是鬆啊嘛，佢真係完全你個人咧流離浪蕩 嘅，冇咗個安全帶本身嘅作 用。飛咗出去啊，係啊。 其實我就咁目測咧，譬如我朝朝搭小巴咧，喺九龍塘上嚟啦。有一排咧，未话咧严重打击小巴，大家有冇扣安全带？有咁讲过噶嘛？可能一年之前咁样咧，十九个位啊，有十五个人可能系揽安全带嘅，但系嗰个即系高峰期啊，大家个担心，其实都唔系担心自己安全啊，系担心会唔会俾人哋罚嗰几百蚊定几千蚊咁样啦。而家我目测。得翻我一個喺嗰十九個位裡面會攬安全帶。 我今日搭小巴都齊喎。 你覺得？哦，咁你好彩咯。 你係搭邊度小巴？ 樓下九龍塘上嚟廿九 啊。 係啊，我都爬咁，我見到個個都攬喎，原來都。 咁我真係祝福啊，好事啊。 可能你早嗰批同晏嗰批。 嗱，如果落庫咧，落庫上嚟廣播道嗰個十嗰個叫十幾號啊？ 廿九。 唔係，又落庫十三 A 咧，嗰個咧，因為相對咧嗰個車款啊。有好多噶，我见到就真系咧冇乜人揽嘅，啲安全带又残啦，有啲有 安全带残都应该要揽噶，理应啊， 系啊，有啲直情就冇嘅，因为嗱又好古怪噶，譬如我今日坐个廿九 A 咧，佢真 系 好新净啊， 系啊， 佢会新净到 嗰啲十九座啊嘛， 系啦，新净到嘢会令你有一种冲动就话，喂唔揽咪蚀啫，即系大佬有个带又咁扣得咁啪啪声，好似好舒服咁样咧，但系嗰旧嗰啲咧，你掹都觉得哇，做咩好似掹条海带出嚟咁样 咧，仲有系好污糟。 好污糟， 系 啊，咁但系 安全带你唔好理佢干净污糟，奇唔奇你系要保护你自己噶嘛？ 你啦，譬如今次呢个意外，系啊，即系如果唔系点会碌咗出嚟咧？其中一个真系 系啦，即系 安全带 呢个 有冇安全带嘅分别？ 好 远，其实都系同一架车里面，都系坐前座，个撞击力都系咁大噶啦。 系啊， 一个系轻伤，一个就 一个冇咗条命。 因为抛出车外咧，好多时都系讲紧个安全带嘅问题。 仲要系咁嘅嗱，嗰啲咧司机大佬揾食车嗰啲咧。你都仲勉为其难咧，你可以理解点解佢会用嗰个夹夹嗰个工具咧？因为佢话喂。我一日开工可能十二个钟，我真系夹到唔同你哋揸一个钟翻工嗰啲，即系嗱，佢都系唔啱噶啦。但系你都起码叫做好似明白佢点解会咁做。咁但系如果一般嘅司机咧，即系都系普通打工仔翻工放工咧，就未至于去到咁辛苦，点解要？即係有啲人要買個靜音扣嚟呃咗個安全帶咧，又真係何苦咧？ 有啲人會覺得咧，嗰條安全帶勒住自己嘅心口嘅。咁而家坊間其實好多嘅有啲 三 點 式啊， 海 綿 啊 嘛。 係啊，你俾小朋友用 嗰啲咪成隻恐龍擺喺個心口度幾可愛啊！ 每次坐阿豪姐架車，我就坐喺個仔個位咁 啊， 坐喺後邊度，我都覺得好舒服嘅，出下出下咁樣。 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嘢去幫助輔助你，係等你嗰條安全帶唔會壓住你個心口噶嘛。咁 係 咯。 同埋我諗呢啲靜音扣咧。即究竟是不是可以在坊间就好容易买到啦？唔知道、 啊、 可以问下听众， 淘宝买都得啊。 如果是的话，咁系咪有多啲监管需要做呢？因为呢一样嘢系累死人的一样嘢嚟嘅喎，本身是帮人， 是 但系你咁大量去生产，讲真的有真系 唔系佢唔生产，其实佢唔扣都得噶， 系嘛？ 佢只不过惊嘈啫嘛，佢费事俾个警号系嘟嘟嘟，佢又唔会唔喐嘅架车。 即除非咧，你 其實啲新車應該咧出啲款咧，響咗成一分鐘你都唔去購咧，就停咗你。 係啦， 喂，你真係危險 駕駛。冇錯，除非有咧出呢啲咁嘅新嘅安全功能咯。安全帶如果超過唔知三十秒一分鐘咧，仲係響唔扣落去咧。佢就減慢或者自己 加強嗰啲叫做嗰個設備咧，喺嗰條安全帶度嗬。 係啊， 如果唔係就係咯，幾 嗱作為乘客咧，作為乘客咧，你都仲有一個責任可以盡嘅，就係、是、假如你見到你嘅司機朋友冇攬安全帶，係你真係點都提佢，又或者咁我唔坐你車啦，你唔攬安全帶。杨千嬅啊，悲歌之王啊，所以咧再次提醒各位司机大佬啊，或者你系佢嘅朋友啊，记得提醒佢，提醒自己要攬安全带。 嗱，而家系疫情关系，大家冇得飞，系咪？ 系 系啦，咁啊有得飞你都唔敢飞咁样啦。咁但系有冇怀念嗰个坐飞机嘅感觉？有冇怀念嗰个空姐同你讲 coffee or tea？ 有冇怀念嗰个气氛？嗰張座位嗰、那個環境，坐飛機嗰、那個， 有我懷念裏面嗰啲免税店咯。 我好中意喺商场啊机场里边嗰啲咧，你直情觉得嗰度系置身世外桃源咧，忘却咗世间嘅烦恼，因为喺里边每人骚扰到你啊！哇！ 我想讲咧，呢、這个真系好丑样嘅，因为其实细个搭飞机咧，其实你细个唔即系屋村仔，你唔会喺名店度出现噶嘛，唯独是你去到机场嘅时候咧，你一个地方有晒所有嘅 名， 你真系觉得自己咧条腰都直咗啦，即系觉得嗰个时事我高档咗噶，觉得自己 即系你唔系唔想行普通店啊，佢冇啫嘛， 系啦， 我都想行超级，你 系全部都 系 channel 啊， 嗰 啲咁样啊嘛， 系啦，我唔系讲紧嗰啲铺头，你行嗰啲 shopping， 机舱入边， 机舱入边 又冇啊，我又唔系好特别咯， 挂唔挂住嗰条行去飞机上面嗰条桥，即系嗰条搭桥， 除非我系成日搭头等，我就会怀念咯，系啦，商诶商务都冇机会，经济舱咧我都系翻屋企张 sofa 舒服啲，系啦。 我都会话唔特别怀念，因为喺你我想去旅行，但系我会想去到个目的地，唔系中间个过程、 哦。如果要怀念咧，我净系怀念嗰、那个过最少个零钟咧，系睇电影嘅日子咯。 哦、 因为你系焗住你一定会睇噶嘛， 一上机就哇呢套哇平时咧嗰啲嗱有啲你好想睇就会俾钱睇啦，中间嗰啲尴尬位咧系要我俾钱啊，另外搵时间 你又 会 好犹豫 啦，飞机睇系一流啦。 系啊，我上次去芬兰系我最高兴嘅，因为时间好长啊嘛，我唔知煲咗几多套，哇煲到昏天暗地咧，即系如果你要咁样计嘅话咧，我怀念喺上面睇电影嘅日子， 有咁嘅空间俾你啊。 系啦，好 OK， 好啦，由于咧即系泰国 我哋全部都唔中嘅， 系唔中嘅，因为唔享受，你唔想有呢、這个。个叫记忆啊嘛，即系唔回味嘛。但系咧，太行咧，佢话咧，因为疫情关系啦，佢即出少咗班机啦。咁啊，好多时候啦，咁点咧？咁点算呢啲嘢喺度咁样，我都要养住嗰头家啊，养住啲职员噶嘛。佢啊喺佢哋泰国嗰边咧叫总部大楼嗰度咧，将佢哋咧改头换面，无疑一个 巴士 机。飞机啊，咩陪翻你啫？ 你由机场变巴士，问你死未？ 有模拟一个咧，飞机嘅舱里面咧嗰个环境啦，攞晒飞机凳出嚟啦，空姐继续着翻佢个空姐制服啦，serve埋你嘅飞机餐啦，听 到重点啦 ，serve 埋你飞机餐啦。 但系佢系咩嚟噶？本来陆地嘅一个， 本来系佢哋嘅总部大楼啊。 咁但係平时都会开放嘅咩？ 唔係唔开啊，咁而家咪再改造囉，佢个叫做呢 跟住点样招呼公众入去啊？ 太行空厨餐厅 啊， 可能佢原先都係一个食嘢地方。 係囉，我就话佢系咪招呼人。 咁但係就而家你哋啲市民就可以去囉，佢仲要呢得意到呢佢搭埋嗰条桥囉。 哦 ,ok 喎 ,ok 喎。 因为有啲飞机系咪喺停机坪嗰度落嘅，咁咪有条桥俾你行上楼梯嘅。佢有埋嗰条桥呢，即系嗰条楼梯呢俾你行上去嗰个二楼嗰度呢，跟住呢进入到一个机舱嗰个范围啦，即系打造一个咁样样啦。哇，完全咧系可以喺唔系真系搭紧飞机，但系你都可以咧喺个置身喺一个飞机舱里面。 咦，咁但系要做 他凳、啊、 要做去做全套、啊。我喺飞机食完飞机餐，我唔使俾钱，我走噶咯，系 咁你事先对啊，佢 我唔使俾钱， 佢好似都俾埋嗰个叫做 ticket 啦，即系嗰个机票咧，俾你嘟入去咁样噶， 全套服务， 全套 由头到尾包到足。 咁如果I order 咧，系咪都系揿嗰个 掣 噶？揿个嘟，跟住有一盏灯射落你个身上面嗰只咧，哇，咁都 OK 啊。系啊，佢好得意，佢真系俾埋嗰条楼梯咧，咁俾你去上，真系成晒。 每半个钟头咧，或者每一日咧，就有两个时节咧，就突然间咧。飞机遇到气流，哇！突然间啲杯又震震震震震， 系啦，上安全带咁， 咁好刺激啊！真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46宗。百佳超级市场表示，会透过20个社福机构向弱势社群派发4000万元现金券之外，会另外预备3200万元现金券俾全港市民抽奖。 百佳所属的屈臣氏集团首席营运总监倪文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过往几个星期和政府沟通，有提过以直接购物八折以及在超市消费送现金券模式，将百佳获得的保就业津贴总额一半回馈市民，但是不获接纳，所以决定以抽奖模式进行。他说，抽奖的市民不用消费，初步决定可以透过上网或者电话，以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四个字作登记，抽中之后用作核对身份，详情预料今日稍后宣布。另外，超市亦都会以现金回馈旗下的员工。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说，警方参考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来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是希望以第三方和客观的标准协助前线警员作识别，并非收窄传媒代表定义，强调尊重新闻和采访自由。郭家全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修订后并不影响记者在公众地方采访，若果警方作特别便利安排的时候，基于行动考虑和不能够让全部传媒进入封锁区，就要有标准决定便利哪间媒体。他又说，今次修订是由于过去一年多传媒生态出现很大转变，不只有主流传媒，亦都有学生媒体和自由新记者等，警员识别传媒工作者的时候有困难。对于潜在面对司法复核，郭家全说会和传媒组织沟通，将修订原因告知业界。诺贝尔主办机构表示，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将不会按照传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诺贝尔颁奖典礼，会改为得奖者在所在国家领奖，是1944年以来首次取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颁奖礼。诺贝尔基金会发表声明说，原定12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礼会改为以电视转播形式举行，今年的得奖者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领奖，可能需要大使馆或者得奖者所属的大学协助。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礼曾经在1944年因为第二次大战而取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37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52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系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1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6蚊，升4.5；阿里巴巴268蚊，升3.2；美团点评245.4，升2.8。汇丰控股28.2跌5毫，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88，盈富基金24.52升2仙，小米集团21蚊升5.5，农夫山泉38.6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6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3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752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3美元，卖出1896.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大家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呀、yeah, ，好啦，我哋而家嚟到呢个风霜我们的。 同埋阿 Eason 有一首歌叫《同声一哭》啊，《同声一哭》 系。 真系喊出嚟啊！有啲人就系咁啦。今日拣咗咧汇丰控股啊，作为我们的嘅集体回忆。 我哋咪要事先讲翻大家， 我哋冇持有嘅， 系有冇持有？ 我哋系冇持有。 我哋要问咧，就系而家有冇持有啦，同埋曾经有冇持有过？ 我曾经同埋而家都冇嘅。 我都系 曾经持有过。 哦，几时？ 不远之前啦，即系自从我谂啊，两年前都可能仲有。 哦，两年前都早、哦、都算近噶啦。 咁你 系 一个选手位定系赚钱位啊？ 我你当平手啦，系、 哦、 啦、 okay, ， 我都你都知道我嗰啲。 咁啊， 我几多钱买几多钱，因为我啲钱俾人哋钳制住咗啊嘛，唔系我话事。但我知道咧，我隔篱嗰个系有买汇丰嘅 ，even 其实呢一刻咧，佢手上边应该仲有一啲嘅、 哦， 因为我都听到佢嗰下。唉，嗰下声啊，佢都仲有啲喺手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嗱，最新头先我听到咧，我哋财经十一点半报财经嗰阵时咧，就28.2。啊！呢、這、一個數咧，都真係大家都心驚膽跳嘅，因為頭先譬如我哋喺節目之前啦，阿田都問啦，哇！最高幾多㗎？係 啊，我記得140蚊嘅，咁原來可以去到152。 係啦， 2007年嘅時候， 2006年嘅時候、哦、就去過呢一個嘅價錢咁樣。咁啊，呢一隻股票啊，點解即係同我哋香港嘅朋友好多時候都會覺得有特別有感情嘅？ 係 長輩成日都會話。买啲嗰啲咧股票啊，升跌大啊，个心脏负荷唔嚟，买啲稳阵啲嘅，利息好嘅，咁样咧就可以保住做嫁妆都得咁样。 我哋每人讲一个咧、哦，你曾经听过咧，我哋啲长辈咧，或者我哋嗰个年代咧，对于呢一只股票嘅赞美啊。头先佢嗰个就做嫁妆啦， 系啊，做嫁妆都得嘅，回息。 系啦， 稳阵啊！ 我就听嗰阵时最多人讲就系圣诞中买汇丰啦，系啊，呢、這个真系最出名啊！呢、這个 当系圣诞礼物咁啊，系嘛？ 唔系唔系，总之好似意思就话、 是、差唔多时候派息啊嘛，嗰段时间12月 系好嘢嚟嘅，系 啊, 啊，你记得啲咩好嘢啊？ 我就系记得咧，我有个屋企人嘅朋友，唔系屋企人嘅屋企人啦，咁佢就话咧， 讲到好远，其实未有人嚟， 唔系咯， 都唔系我嚟嘅。 阿华嘅屋企啊嘛，你讲紧佢老婆啊嘛， 啲老人家嚟嘅，真系咧。买咗佢嘅股份咧，就真系俾佢嘅孙，俾、啊、佢一出世嘅孙咧，真系唔知买咗几多股俾佢咧， 帮佢致富嘅第一步。 系啊，呢个就系佢俾佢孙嘅礼物咯。 系啊，咁啊，仲有嗰啲咩大蓝筹啊、大笨象啊，总之全部咧呢啲名咧，就算 大猫 啊， 亦都有， 大猫都有，哦，因为狮子， 系 啊，但系大笨象，你个感觉咧就话咪啱咯。大份啊嘛，穩陣啊嘛，好賊錢咁樣啊嘛， 紅底股啊，嗰啲係 啦，紅底股， 因為佢嗰陣時係即係長期過100蚊咁樣噶嘛， 哎、 大家淨係擔心就係、是，哇買一手要好多錢，我夠唔夠錢買一手啊嘛？ 嗰陣時咧喺我 一百蚊股係好多噶啦， 係啊，喺我印象之中咧，即係匯豐啦，係好貴嘅東西嚟噶啦。你聽到人哋屋企咧竟然會買匯豐咧，你好似覺得佢買嚿金咁樣 嘅，好有錢係啦， 係啊，真係好犀利。 個多數都係咧，即係講緊十兩。买数字啦，嗰啲股份系咪？佢去到过百咧，其实都好夸张啊！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唔知咩原因又好，有好多原因都好啦。即系最近佢哋嘅股价咧，都真系波幅非常之大啊！吓，今朝就去到28，试过一度啊，冲破咗佢当年嗰个公股价28蚊啊！吓，当年都令到好多人喊噶啦，所以我估而家咧更加多人流眼泪。但我哋都揾到一啲另外嘅资料咧，就讲紧咧，原来汇丰呢两个字咧，又包含住好多唔同嘅意思，佢背后都有好多唔同嘅古仔嘅喎。 好，我哋而家一齐进入呢个时光隧道。 好啊，你呢个系咩时光隧道嚟？我睇我用咩心情去？ 系、 哦、有火车经过啊？我以为你系播嘟嘟嘟嘟嗰啲啊嘛。哇！ 喂啊， 秋官啊，你又话收埋啲盐嘅咩 啊？咁 你话唔好讲啦。咁 都要讲嘅，都 要 讲 嘅。嗱，我哋当一啲咧，其他嘅知识，即系都系一个我哋 回忆啦。 系唔系回唔止回忆， 回顾 回顾 系啦，唔系回忆讲嘢， 不敢回忆，但系未能忘记真系。 你哋又知唔知点解汇丰银行嘅名其实本身唔系叫汇丰啊？ 唔知 佢本身唔系叫汇丰，系啊，佢好似好耐之前。 叫 HSBC。 唔 係 啊，唔係啊，係真係唔係叫我，但我唔又唔記得佢叫 咩 叫咩名喎、 啊？佢話咧，其實銀行當年咧係先有英文名先嘅，先至有呢個中文名嘅。而當年銀行咧，大部分咧都有匯理兩個字，就代表住匯兌咧，即係兑換啲利率啊，同埋理財借貸嘅意思嘅。所以咧，最初銀行嘅名叫做香港上海匯理銀行，理咧就理科個理嘅咁樣，即係幫人哋理財係啦，同埋兑換咁樣嘅意思嘅。呢個係佢開頭個名嚟嘅。咁啊，幾時咧先至變成呢個匯豐銀行咧？其實你聽翻呢句你就知，呢個真係一個集體回憶，因為係1881年。 哇，唔係嘛？原來 阿爺都未出世。 係咯，原來嗰陣時就已經改咗名㗎啦。 哇， 係啊，即係百年老店喎。係 咯，係1881年咧就。 咦啊，1881喎，而家2020啦。 係啊係啊， 100年以上啦， 百年老店啦， 係啊。所以咧，佢就話咧就改咗呢一個名啦，咁樣就為人認知啦咁。但如果我哋話咧，哇，匯豐銀行原來已經創立咗咁多年，咁我哋今日講嘅五號仔，佢嘅歷史又有幾耐咧？嗱，五號仔咧就係唔夠30年嘅，因為咧匯豐銀行咧都經過好多次唔同嘅收購啊，等等唔同嘅動作啦，去到1991年咧先至係成立咗真正嘅匯豐控股五號仔咧，先至係正式登場嘅。而講到五號仔登場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資料，大家會記得啦。例如頭先阿豪仔講嘅，佢有好多另外嘅名噶嘛，大笨象啦， 係 啦，因為喺當年嘅時候咧，佢個股價大，但係波幅細， 冇錯， 即係好穩健咯。咁啊，真係好似只大笨象咁啦，你想擁佢都唔係好喐啊咁樣。 好即係好得呢個當年即係年輕嗰輩嘅人去買咯。 就算老人家都 係 啦， 收息股啊嘛，之前係佢年輕啊嘛， 係啊，收息股，因為波幅細嘅話咧，就即係穩陣啦，係啦，但係利息高啊嘛，咁呢個就係啦。但近年就話多咗個名，我之前都預告咗啦，有人叫佢做病貓， 病貓係， 因為咧就個股價都 keep 住跌 ，keep 住跌咁樣。 係，咁你講開病貓咧，不如講下佢對獅子啊。 好啊，好啊。 係啊，你有冇留意佢對石獅子有咩特色噶？ 一個踩波咯。 一個踩波，唔係 動作啊， 唔係 一個個口有波啊， 係啊， 唔係。 你佢先唔係佢唔係著重波唔波係嘛？ 唔係波唔波， 一個抹口， 一個抹口， 一個 冇錯啦，一隻咧就沉默閉口，一隻就張口咆哮嘅，所以佢成幾多石獅子係咁樣嘅。同埋咧，佢話咧呢對銅獅咧，淨係得兩次咧係離開過佢個匯豐崗位嘅啫，但係每次離開都係大件事嘅，係啊，佢話有一次咧，係啊，首先咧佢話原來咧張嘴嗰隻獅子咧叫史提芬啊，係啊，咁然後另一隻咧叫史迪啊，係啊，啲史迪仔真係，一個就 Steven 喎咁樣。佢話第一次 有名㗎，我真係唔知 佢原來有名㗎。 之前介紹 係啊，第一次出事咧就1942年嘅時候咧，日軍佔領香港咧，當時匯豐銀行總行啊被日軍徵用作軍部啊，門前嘅銅獅唔單止慘吞槍彈啊，更加因為戰時物資缺乏啊，俾日軍咧攞咗銅獅，連埋維多利亞女王像咧就將佢拆卸運咗。日本嗰度咧用咗佢，谂住好彩咧，最后 抢过个阴公嘅狮子俾人偷， 真系一个物资嚟。 好彩最后咧就 将， 系啊，即系成嚿都系铜啊嘛。不过好彩最尾咧就俾人哋咧即系拦截到，就成功咧就救翻佢，就翻嚟。所以咧佢话史蒂芬同埋史迪咧就冇事。咁啊，第 过个真 系系啊，第二次就已经系1981年啦。当时中环总行咧就重建啦，工程期间咧就运往皇后像广场停放。佢话咧攞一倍嘅个香港人记得啊，即 系 狮子一走咋。 就出事 啦！ 香港前途谈判进入风雨飘摇阶段，港元暴跌，市民恐慌抢购白米同埋厕纸啊！直至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先至稳妥翻咋。佢话咧， 所以真系唔可以立乱去喐。 佢话当1985年咧汇丰总行工程完成嘅时候咧，旧一辈嘅汇丰人咧仲记得个中外高层啊拎住香烛啊迎接同事归位。 你讲到好似包青天嗰啲， 唔系咁都系一件事嚟噶嘛。 我想讲咧，关于呢对狮子嘅传说。 识行路啊嘛， 唔止咁，你有冇听过阿天你个年纪咧近你多啲？ 我都觉得《百无禁忌》同埋有冇听过？佢又有咬人啦，有流血啦， 有流血记得嘅， 同埋咬人咯， 系啦。其中一个传说咧，我睇翻资料咧，佢就话传说摆喺汇丰银行总行嘅呢个门口嘅铜狮子系会咬人噶，哇咁样嘅。佢哋传说就咁讲嘅，话呢个铜狮子咧，因为吸收咗日月精华，所以系有灵性嘅。喺深夜嘅时分咧。 佢會咆哮嘅喎，佢會嗌出聲嘅喎，仲至甚至乎啊，會喺呢個中環一帶度覓食嘅添咁樣。所以呢間銀行呢啲嗱，即係真係， 其實佢全部都講得啱啊。 咩啊？ 佢而家仲唔係食人 啊？ 佢仲唔食人啊？佢仲咆哮啊？佢仲唔喺中環度揾食啊？ 唔係， 覓食啱啊，冇樣啊。 佢而家係有好多人因為買咗只五號仔，想咆哮同埋想食人。 啊，冇錯冇錯， 係翻轉嘅啫喎。係咯。後屘咧，但係有咗呢個傳說咧，有結尾㗎嘛。 點啊點啊點啊！ 佢就話呢間銀行咧，就揾咗啲大班嚟啊。銀行大班啊，請咗啲咧誒僧侶啊、高僧啊嗰啲咧，就做法師，上司同即係同師去溝通，更加咧翻身咗同師嘅造型，令到佢咧合埋個口，就令到佢唔再害人，所以先至有啊頭先阿豪仔講嗰個咧，一隻開口，一隻合口呢一個造型啦。 因為如果兩個合曬口，又覺得呢個獅子唔夠威猛噶嘛，係咪？ 可能係啊，有啲似我哋咧擺嗰啲咩貔貅咧，咪話佢嗰個擘大個口就吸財啊？係 咩？ 係啊，所以 呢啲唔知啊， 所以咧就話咧，你唔好對住自己，要對住出邊啊，吸曬出邊啲錢噶啦。咁呢只獅子咪吸曬錢？ 我貔貅係咩都唔知啊。 系个神兽咯， 系啊， 好啊， 好 啊，好 啦，继续啊，继续啊， 但唔止嘅，就算系呢个汇丰嘅总行，除咗呢个石狮子之外咧，另外都有另外一个嘅传说嘅， 系 今次咧就系同港督府有关，亦都即系而家嗱，一定要讲清楚啊，即系而家嘅礼宾府， 系 佢话咧有传说话咧，原来有地道咧可以直接咧由呢个以前嘅港督府，即系仲系嗰个年代啊，就系、是、通到呢个汇丰总行啦，再去到呢个天马南前英军嘅基地，即系而家咧天马南解放军驻港部队个基地嗰个位置度啊，系有地道嘅， 系啊， 方便如果港督咧真系有危险嘅时候。佢要即係走啦，真係要走佬啦。但走佬之餘咧，佢中間可以停一停，去匯豐攞咗錢先至走佬。 咁樣咁耐仔先，係啦，匯一匯翻啲錢走先。 但係唔係啊？即係講緊嗰陣時啊，即 係點解同佢哋村即係喺 港督府？可能佢哋啲錢都擺喺匯豐嗰度咯。係啦，唔係嗰陣時啦，講緊港督府個年代，甚至乎再久遠啲嘅歷史咧。首先呢啲係傳說啦，其實都未必有提款機呢個年代啊。就係話，所以咧就有呢個地道咧，可以俾佢攞完錢就再喺嗰個。码头嗰度上船就走人啦，咁样坐大飞啊，真系。 佢话呢系以前即系总之惊打仗啊，会走咯。 以前讲嘅传说 系啊，都讲得有啲道理。 嗱，呢个有啲道理，但系呢个咧有事实证明究竟系真定假，要靠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啦。 点啊点啊！ 香港电台咧曾经有一个系啦，叫做《香港档案 X》嘅节目咧，就曾经。調查過呢一個傳說嘅，我都想睇翻呢個香港檔案 X 啊，究竟佢講嘅啲咩傳說？ 哦，應該係我哋 下個禮拜澳門的可以攞嚟做啊。 係咪嗰陣時阿沈達元做嗰個啊 ？Hong Kong File X 啊？ 哦， 如果就係英文譯就係啊， 似 係 啊，似 係 啊。 佢話咧就證明咧真係有地道咧係直通到呢個港督府同埋下阿尼不道嘅政府總部嘅。 啊，係。 但係其他地方嘅地道咧就冇明顯嘅證據去支持啦。 Okay、 可能唔係唔想起嘅，只不過當時咧起咗啲。但就唔夠錢起唔曬咁樣，所以咧就得一半咁樣啦。呢個傳說就係咁樣啦。 咁 啊，滴血咧嗰個獅子， 我又見唔到呢滴血嗰個傳聞，即係話佢流眼淚啊，係咪啊？ 誒唔係，佢有試過話咬人啦，所以個口度流血咯。 係啊，我聽到啲有動物，即係喺以前咧傳說話有後巷咧有動物咬人聲啊，跟住咧就喺度滴曬血啊咁樣。 係啊，不過嗰啲太誇張啦。 係，嗰啲係誇張。 我覺得呢個誇張。呢、這個都誇張嘅，呢、這個傳說就話有傳說話咧，匯豐銀行總行啊， 係 排洞噶嘛， 地底 唔係成棟大廈，可以隨時拆卸，然後組件搬運去到其他地方度重建噶。 哦 ，SimCity 一樣 係 嘛？ 係啦、啊，真係佢話咧，而家咧呢一個嘅匯豐銀行總行大廈咧，1981年開始建造咧，1985年咧就起完嘅，當時就呢個香港嘅前途問題啊嘛，坊間就流傳啦。汇丰银行忧虑回归之后嘅处境，所以佢成个总行可以好似积木咁样嘅，拆咗之后搬去边度起啊？搬翻去伦敦度重建啊？ 点啊？ 嗱，跟住有翻查翻资料嘅，佢哋就话咧系当时咧，即系佢哋起呢一栋大厦嘅时候系最贵嘅建筑物嚟噶，但系大部分咧都系使用一啲预制嘅组件，真系好似一嚿嚿嚟，好似攞到去冚埋佢嘅，而物料咧大量咧都系使用呢个钢件嘅，所以咧自由。就比較大啦，但就冇講到明係咪真係可以拆卸重建咁樣咯。 係啊， 咁多呢啲資料講完，我覺得咧，如果我哋講完佢咁多遠久嘅歷史，近啲，有幾位代表嘅人物咧，都真係要講一講。 清姐一定要講啦， 清姐真 係係啊。嗱，清姐咧就係2009年嘅時候， 係 啊。嗱，咁啊，當 3月9號， 三月九。 唔知佢會唔會錄低呢一集咧，永遠都記得。 我諗佢唔使錄低，大把都有得睇。 係咯，一撳啊，呢、這個匯豐同埋清姐已經有曬。 清姐有聽我哋節目㗎。 哦，清姐 記唔記得？清姐上次有打個電話嚟拖我哋講司機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 唔記得我呢個。 有啊。 佢其實按咗 air 㗎啦，但係嗰陣時我哋竟然 佢冇暴露 自己身份喎，我哋又有眼不識泰山喎。 係啊 係 啊。 係啦，所以清姐唔好意思啊，真係。佢話咧，我哋回憶翻當日咧，就佢話佢做緊有線嘅直播財經節目咧，如常講股。并无异样嘅，但系当时咧，佢本来谂住同啲听众讲就话咧，系啊，跌到37蚊已经好惨噶啦，咁样。佢本来讲紧37蚊， 因为差唔多收市噶啦， 差唔多收市 就去到。 点知当竞价时段结束，汇控突然间大泻，收报33蚊， 一秒就讲紧。 佢话清姐当时深呼吸几下，忍住泪水，然后拧头， 我系几深， 推一推先。跟住嗰句嚟啦， 继续继续嚟啊嚟啊！ 滔滔的感触， 我叫你讲清姐讲咩，唔系叫你唱歌啊，大佬！ 我摸到啊嘛，佢就话在场咧，即刻拧一拧头，忍住泪水，然后佢话跌得好惨，跌得好惨。喺佢身边嘅嗰个主持人拍档咧，就低声劝佢：，唔好咁啦，唔好咁啦。但 系 佢最尾都系忍唔住流低咗眼泪。但系佢唔系因为自己买，因为佢讲到明咧，其实佢一股都冇啊。佢话佢真系咧，一嚟佢曾经同汇丰打过工啦，二嚟咧佢真系邓所谓嘅好多香港人咧心痛啊。佢话呢一就系陪住我哋香港人成长嘅大笨象。佢话同丽苑嘅大笨象系一样嘅。 好重要， 佢离开咗我哋，你伤唔伤心啊？咁样， 所以当日咧呢一幕咧，亦都变成咗汇丰去到33蚊嘅时候咧，就叫做 清 姐绝入价。 系啊，再清姐绝入添啊！ 但如果你讲到个价字嘅话咧，我又想带出另外一位嘅朋友，可能你唔会知道，原来玲玲师傅同汇丰呢只五毫仔又有啲关 系 噶。 系啊，点啊点啊？ 因为。 你知咩？ 同 个 价字都有关系嘅，因为咧，阿玲玲师傅咧就接受报章访问，坦言咧，即系而家去到即系差唔多20几蚊呢个地方咧，佢就话，其实手上面咧我都几重货嘅，不过咧就坚持佢会继续同汇控谈情，唔会卖有感情嘅股， 会同佢共同进退。 系咩咧？仲话手上面嗰啲汇丰股系佢嫁妆嚟噶。 系 玲玲师傅嘅嫁妆嚟噶，佢话有啲朋友啊话棺材本唔见咗一半啊，阴公咁样啊，所以咧玲玲师傅原来都好重货喺手啊，可能嫁妆喎、啊、大佬。 有啲话卖咗100万股就走，就系旧年卖 咩啊 ？buy 定系 sell 啊？ 佢买 sell 咁就冇事啦，放咗 啦，冇事 咯。之前啦，系之前嘅事啦。 系咯， 系啊， 哇！所以你一讲开呢个汇丰咧，我都知噶啦。今日你知唔知啊？我哋嘅回应好冷落啊，个个都话唔准讲啊，唔想再讲啊。 好少噶，我们的嗰个反应，大家都好热烈啊。我哋 但今次系热烈地冷淡啊，佢哋唔想理我哋啊。我都明噶啦，我都明噶啦，大家都好 心 伤噶，系啦。咁最尾我再送多只秋冠嘅歌俾大家啦。 点啊？ 唔系呢只就正面好多噶， 轮流 一笑看风云啊嘛。 其实咧有阵时股价咧真系升升跌跌嘅， 交俾你兜。 一日你唔放嘅话咧，其实都未知系咪一定输嘅。嗰滴眼泪唔使一直流出嚟，但系股价升定跌咧，你真系唔好问我哋三个，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同埋我哋咧都系灯嚟嘅，唯有同大家讲笑看风云，祝你好运。 第一句歌词送俾所有朋友。 喂呀，你又撒盐啦！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收心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 110亿美元为农民提供援助。而 議案隨後將會送往參議院表決。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此外，華南北部嘅氣壓正在上升，預料一股微弱嘅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朝早抵達廣東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大阪之东南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稍凉，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2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55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1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5，升3元；阿里巴巴268.4，升3.6；美团点评246.2，升3.6。汇丰控股28.25，跌4.5。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88。盈富基金24.5，冇升跌。小米集团20.9，升4.5。农夫山泉38.7，升2元。中芯国际19.76，系跌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61，瑞士法郎8.417，澳元5.527，加元5.819，新西兰元5.129，欧元9.0522。每百日元对港元7.3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79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7,5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74美元，卖出1,893.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半山嘅波老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波老道来回方向介乎坚尼地道至到宝云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马纪仙峡道嘅车不能够转入去宝云道。重複多次啦，半山嘅波老道由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波老道來回方向介乎堅尼地道至到寶雲道一段啦，需要全線封閉，咁車輛不能夠由馬紀仙峽道轉入去寶雲道，咁影響到而家紅棉路上山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中區消防局噶，紅棉路上山擠塞，龍尾就喺中區消防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挤塞，龙尾在兆辉台，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要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在胜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近要裕民坊咧都系繁忙，咁而家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出。长沙湾的发祥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都是全线封闭，而葵涌的石梨街都是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的石墙楼一段全线封闭，巴士路线31、35X 和小巴路线401都是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二台通识60秒。我们越来越依赖流动应用程式去进行社交网络活动，接达云端服务、网上购物、进行网上交易等等，所以流动应用程式会处理大量个人和敏感资料， 我们一定要小心选择和使用流动应用程式，和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免个人和敏感资料外泄。例如只可以安装来自官方或者可靠来源的流动应用程式，然后在安装或者使用 Apps 的时候要清楚审视他们所有权限要求，特别是一些涉及敏感权限的要求。还有记得要定时更新系统和流动应用程式去到最新的版本，可以的话就为 Apps 启动自动更新功能，而一些已经不需要没用的 Apps 最好都是将它们删除。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永山同雇员栽培分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做咩啊？塞紧车啊？是这样的啦，整条路没有车你才害怕啊，塞了很久都没得动啊。不紧要啦，我都预咗坐在这里三个钟没得动的啦。哎，不要猛不要猛，等我曾志豪陪你听着我们风骚，洪水都变西水啦。喂，你看前面的车动啦。 做什么都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陪着你。 喂 Fanny，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又要预告一下，因间就有呢、這、一个 猜我是谁，系啦，暂时未识打嚟，咁啊，一阵间咧，你会得到两位嘅电话专员咧，去特别听你嘅电话嘅，嗰、那个咧就系桂花田同黄耀祖啦， 系。系啊， 咁我哋一阵间咧播歌嗰阵时，大家就可以打18723888嚟参加我哋呢个游戏啦。 系啦，嗱，咁啊，同你做一个心底恐惧的测试啊，就系咧有冇一啲嘢咧系可一就不可再。即是话唔想经历第二次，一次就够晒数啦。 甩碌嗰啲嘢咯，即系譬如我试过， 即系例如坐喺桂花田隔篱啊， 咁样吓，嗰、那个都坐咗咁多年啦， 佢坐我隔篱，佢三缺一噶啦。 系啊，坐一次就够。唔系，我发觉你系同我打牌冇第二次、啊。似乎呢啲可能係屬於 咁有時經驗嘅嘢，係咪有一次難忘完之後就算啦？ 你全部係你我 關 咗 琴日 聊啊，佢唔知琴日㗎，佢聊咗我好多次㗎啦。 係啊，咦你真係好多人聊你喎，我直人次又聊你，關咗又聊你喎，真係 可一不可再，即係只係想試一次嘅啫。係啦，喂，講真啦，所有衰嘅嘢啊，如果係 唔係即係話咧，經歷咗一次就夠啦， 經歷咗一次就 唔好啦。嗱，我舉啲例子俾你聽啦，係啦，佢呢度係啲唔係見鬼，可能啲人咧。 三日唔系两日又坐床嗰啲咁样， 系啊，可能都想再望一望佢。 我咧即系喺对于一啲叫做飞咧，即系离开香港去旅行好咩都好咧，好多好唔好嘅经历嘅。 吓， 即系我其实有啲阴影嘅认真。 哦， 即系如果 会唔会搭货 lift 你都系属于唔想有第二次啊？ 我想讲呢一个，你啲讲错先添，真系，因为我哋有目测过啊嘛。 你知唔知我第一次咧？你有一次咧？ 你慢慢讲，唔好咁激动，冇咁激动。 哦，你知唔知有一次咧？喺嗱，阿祖祖就知噶啦。嗰啲做舞台咧剧咧，佢咪有好大嘅货 lift 咧，去运送啲大型嘅， 因为可以要去到入境啊嘛，成嚿景咁样咧都大嚿嘅。 我有一次咧，同阿 Cousin 咧，我哋因为做 show 咧入咗去里边咧，一打开门， 我淨係 細部 lift 你又驚，大部 lift 你又驚，你都好煩個師奶。 總之係貨 lift 我驚，嗰個成貨櫃，成個貨櫃咁大嗰啲，我淨係尖叫，全場尖叫，我刀尾都未經係 慘啦 ，Cousin！ 又二樓冇人， 以為 Cousin 做咗啲咩無手無腳嘅嘢咧。 所以咪第一樣係慘嘅 ，Cousin 都可以仲要佢把聲尖叫 啊！我驚啦，嗱，我對於喺呢個航空事業裏面咧，我真係經歷過好幾次咧，真係唔好再發生。有一次就係冇得登機啦嚇 ，OK， 因為阿華嗰個 passport 問題咧冇得飛啦，成家無端， 我記得， 係啦，無端端咧就滯留啦。咁跟住有一次咧就係趕唔切嗰班機啦，去已經入咗境啊，只不過爭一分鐘定兩分鐘啫，佢就刪咗閘啦。咁一次， 但你吸收咗呢啲經驗，其實都係你自己出事嘅喎。嗱 ，passport 有事啦，你嘅問題啦，係咪先？同阿航空公司冇關係嘅。 passport 有事唔 係 我 哋 問 題 㗎，係航空公司唔係。帮我出飞嗰个人有问题啊 ！OK， 咁跟住讲系啦，上次系啊，嗰次系关自己事嘅。咁一次咧就系、是、自己争啲迷失东京啦。 我记得你有同我哋讲啊，系啊， 即系俾班机啊嘛，最尾嗰班机，我乜咁啲人赶住走咧？原来佢十一点先闩机场啊，咁样闩晒咁咯。咁呢几次都系我一个不生难忘，唔可以再发生。 即系唔想再有第二次嗱。我话俾你听有啲咩例子咧？咁譬如佢日本啲网民咧就咁样讲嘅，佢话有一次就够啦，唔想再经历第二次，甚至乎咧谂起已经好惊嘅。有好多都系呢个类别嘅。第一个就话啦， 拍拖遇到衰人， 唔系做输尿管结石啦。 哦， 即系呢啲咧， 即系激光咗啲石，跟住就等你要排出嚟。 系啦，你输尿管里边有结石，佢话咧啲网友咧听到就话，哇，听到已经痛啊！果然系想有一次就唔会有第二次嘅机会啦。咁样， 我 feel 到个画面系会咁长嘅，系需要系 啦。知唔知啊？ 咬棍。 我上次讲咗啦，生嗰个叫肾石啊，即系呢叫肾石咧。佢话同 肾结石系另外一个网友嘅选择， 哦系啦， 完全唔想再掂 胆石、肾石同埋头先你讲咩书？ 对男人嚟讲就买钻石咯， 啊系啦， 系啦， 佢哋 话 呢个同生仔有得比美啊，同嗰个痛嘅程度。 我即刻谂翻起，如果你讲紧呢啲身体嘅情况，我胃溃疡嗰次，我屙血同呕血咯， 又有中嗱，我数俾你听啊。输尿管结石一个啦，掹智慧齿啦。 我智慧齿又冇事，我师傅好好啊，师傅啲 师傅噶嘛， 阿姨好好啊。 又唔系我谂到系剥牙我都惊， 因 为 佢打咗我系好惊嘅。咁我嗰次去剥牙嗰阵时，我已经见到阿医生已经话。你隻手可以放鬆啲嘅，因為嗰個拳頭喺揸到就嚟出血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係啦， 啱係咁樣。 但跟住咧，佢就話：，我幫你洗牙先啦，咁樣。其實佢就好好，佢打咗呢個止痛針先，就幫我洗牙。即係洗牙嘅途中咧，就幫我掹咗，我都唔知。 哦， 不過咧係好窩心。但係跟住我走嗰陣時，可能我開心啦。咁摸完隻牙，咁我成日都抹大口噶嘛，即係我冇嘢做， 流翻 口， 啲血流落嚟咯。我幫我著白色，好似今日咁著白色衫。 哇 ，M 多啊，直情 啲人見到我都話做咩咧？跟住我又唔知咩事，我就喺度諗啊，我冇事啊。頭先幫智慧牙唔係好痛，但原來一三零都係血。 有冇人同你唱歌？如果是這 樣，嗰個但起碼都係一個開心嘅回憶。即係我就唔係好驚啦，因為揾到好牙醫 掹智慧齒啦，我就好驚咧。再做導牙根咧，我諗起成個過程咧。時間又耐啦，每次要搞你一輪啦，然後咧又要笠住個牙套咧，我諗起我都唔想有第二次。掹智慧齒啦，腎結石啦，盲腸炎手術啦， 我冇試過呢個。 盲腸炎係痛得好緊要，你係要今日痛即刻要做手術嗰只。係 啊，攣牀嘅應該係嘛？ 我未試過呢個痛。 跟住呢個手術咧，就算你冇經歷過咧，啲人話咧就係睇到個字都覺得驚啊，同埋痛啊。 咩啊？ 眼睛局部麻醉手術。 所以我唔夠膽做嗰啲激光矯視咯。因为你就话要擘大只眼，但佢哋话会听到吱吱吱吱吱咁嘅声。 系啊， 哇！我真唔够胆，我唔够胆。 照胃镜， 照胃镜未试过， 我照过，仲有两种嘅。如果你 未试过啊，呢啲喂，讲真，你 系 权威。 我 系 嗰啲乜石物石佢未？ 我同意照胃镜咧，真系不可一不可再啊！嗰阵时因为咧衰啊嘛，我未试过咧喺 饮酒 啊嘛，又唔饮得。我谂加埋都饮多唔够两杯红酒啫嘛，我呕咗起支两杯红酒出嚟啫， 两吨 血。 以佢要照胃镜，哇！辛苦到我咧，我直情系仲记得咧，我挛弓虾米咁咧，屈咗张床度咧，佢就咁喺你个喉咙度咧，麻醉咗噶啦跟住成条咧水喉通咁样咧，直情系五楼塞到二楼咁样，哇！我一路塞一路塞，我直情觉得咧可以表演吞剑啊！有冇人俾五蚊我？即系嗰啲哇，江湖卖艺咁样。 原来跟住就先至发现咧，身体嘅构造真系咁特别嘅，原来我可以摆咁多嘢，咁长嘅系嘛？ 但系真系好辛苦，所以我觉得咧，政府佢唔帮你用麻醉系好嘅，即系唔会全身麻醉咧。饮酒啊啦，戒酒啊，酗酒啊，你真系。 喂，咁但系你唔系酗酒，你只系饮多两杯啫。 系啊，嗰啲叫药啦， 我 叫 药 咯，系啦。 系啊，胃镜啊，系好辛苦嘅件事。 嗱，仲有呢个 咩啊？ 便秘导致肚痛。 系啊， 咁哇，真系好惨，我听到都觉得好痛，即系有要出，但系出唔到。 系啊， 哇，好惨啊， 好惨呢个真系。然后有啲咧就系属于翻工嗰啲遇到咧，譬如话。職場嘅騷擾啦，俾人欺凌啦， 咁呢啲佢係慘啦， 係啊，嗱，但有啲人計面試都係屬於其中一個選項喎， 係咩？我幾中意 interview 嘅喎。我讲真喎， 即系点同啊佢？ 咪就系咯，你有面试者有机会去做嘢啊嘛，叫做，所以即系你 系人都系噶，唔系净系我噶阿田， 唔 系啊，你 嗰 种，你明唔明啊？你嗰种面试同一般打工仔唔同，你嗰啲面试咧，其实基本上已经打到嚟话，喂，系啊，套戏睇下你 O 唔 OK， cast 到啦咁啊。但一般打工仔嗰啲咧，系同五百个人喺度争啦，好紧张咁排门口度啦，好紧张啊 ，gel 晒头，好紧张刺激噶真 系。你今日佢主旋律系 gel 头，唔系，但我觉得起码面试嗰样。嘢咧有阵时系同你嘅准备功夫有关嘅，即系起码你有机会啊咁样，同埋起码唔痛啊，最多紧张啲啫系嘛？ 唔同噶，我谂系啦。 经历咧可能都入咗脑噶。 唔系，同埋最大分别其实真系嗱，你逼我哋讲嘅啫。你冇一个面试，其实即系冇咗个面试啫。 咁都系。 人哋。正常冇咗面试就真系冇晒所有机会。 咁我冇咗一份工，我其他工都可以冇嘅啫。咁边个话一份工系 guarantee？ 唔系点解嗰啲人压力咁大咧？佢一每次谂起面试就话死啦！仲要系咩话？我今次系第五十六个面试啦。 呢啲就真系会啦， 我仲未有一份工啊， 个信心已经被蚕食咗阴公。 所以咧，有啲人咧，听到话面试咧，佢个答案咧，即刻同佢嚟一个平衡对比，就话我拣双体。 双 体亦都系一种咧，令佢哋觉得好痛苦。嗱，我哋已经上晒岸，梗系冇事啦。佢话佢哋嗰啲咧，即系爱海浮沉啊，仲要逼阿爸阿爸阿妈逼双体，同埋因为佢日本咧，佢哋成日都会有嗰啲叫做咧，即系咩忘年会啊，有阵时就会 四十岁、五十岁啊， 间唔时又会有嗰啲咧三对三嗰啲咧。佢话佢哋去到厌啊，即系同埋嗰种厌咧，可能喺度有啲惊咧，就系话又要重新介绍自己，又要睇下佢中唔中意自己，又要睇下我点样推佢。 我觉得呢啲苦咧，即系叫做吓。这个经历咧都不止于头先身体所受个痛苦嗰个经历伤害大。 其实真系睇下一个系肉体，一个系精神、 心灵。 嗱，精神咧，有啲人就拣咗话咧喺教员室咧，特别讲系教员室听到人讲自己坏话咯。 哦， 即系喺学校里边， 点解会喺学校特别会？ 我谂系同学仔咧，佢觉得自己接受唔到啊。喺即系喺课室啊、学堂里边，唔系啊，佢喺课堂里边咧听到人讲自己坏话啦，跟住留班啦。留班嗰时对所有学生嚟讲，冇啦又嚟啦，真系顶唔顺噶。 所以嗰阵时我几懒都好啦，我个目标就起码要升到班啊嘛，就唔好留班。 呢个真系好劲啊，真系。跟住呢个咧就好难理解真系。 咩啊？ 喺即系嗰个旅游胜地啊，广东名胜啊， 边个啊？ 即系江门一日游啊。 哦，做咩？ 点噶？ 可以做脱毛手术嘅咩？ 咁我谂有毛嘅地方就可以脱噶啦，你要掹晒自己成条毛噶喎，唔知系咪先？ 嗰度 佢冇 写 错啊？ 佢冇啊，佢写住喺 点会冇？咁你周围位都有噶啦， 嗰 啲买一送一添啊！你脱手毛去送你脱脚毛嗰啲咁啊？ 如果有需要咩？ 我又想象唔到个画面系乜嘢喎？ 同埋嗰个脱毛师叫系咩咧？ 系咯，嗰度冇得咁样脱嘅咩？我真系冇。 点样俾人哋整咧？请问？ 然后最强 咩？咩报告嚟？ 唔系，我又想讲去日本啊！我又觉得几好，我又几大胆咁样话俾人哋知。 系啊，嗱，然后最强系呢个啊，讲完都唔使补充啊！我唔知大家有冇经历 过。你去过噶咯？ 系去过啊！最强嘅就系话喺满员电车里边，即系全车爆满嘅情况之下， 放屁 就嚟忍唔住想开大。 啊，呢个我谂呢个大家都有试过，你一定有试过。 冒晒汗啊！ 唔系喺架车度啊，最惨系已经望到家乡呢架 lift 度，我觉得呢个惨啲啊！ 好啦，电话我买1723888啦。打嚟讲下我哋嘅猜猜我是谁职业篇。 唔知有冇一啲你都忍无可忍、可一不可再嘅经历咧吓？ Was a dollar and a chance. Find, find what I'm made of. Alright. Coming, coming from the bottom. Better learn how to dance. Find, find what you're made of. Alright. Feel like my love is wasting. Every day, yeah. It's so damn tired of chasing.Was a city and some keys. Run, run through the street now. Alright. And now it's you I'm missing. Every day, yeah. Every day, yeah. Every day. So can we talk for a minute? Stop for a minute. All I wanna do is you. Oh, can we touch for a second? Be us for a second. No matter what I give it to, my love looks better on you. 稍后就可以继续再听你电话咧，八七二三八八得晏啲再打嚟，我哋就呢个猜猜我是谁 啊！十二点半打电话嚟啦，我想话啦，我两位拍档曾志豪、黄耀祖咧，好中意俾人揼嘅， 系揼骨过揼系咪？ 系好中意俾人碾嘅， 系。 但系你哋两位嘅家中系冇按摩椅嘅喎， 我屋企唔够大啊！ 如果有，如果有你都 想买噶啦，系啊， 即系如果有地方你都想买嘅， 我自己会觉得按摩椅同埋一個真係嗰個師傅幫你揼，始終係唔同。我會咁揀咯。我有啲朋友咧都就會選擇又想屋企度按摩，但又冇位擺按摩椅。佢有啲嘅師傅係可以上你屋企揼噶。 哦，但係 佢會帶埋嗰張牀， 太勞師動 眾。係 我都冇試過， 我都係勞師來師夠啦。 所以我就話咧，你哋咁中意，但係竟然屋企又冇按摩椅嘅喎。如果有一個新嘅科技， 係 你屋企能夠容納佢， 好。 你愿唔愿意摆一个按摩机械人喺你屋企咧？ 按摩机械人 嗱，佢一个 size 佢唔大噶，佢似 我用完佢收埋佢入柜，有啲唔好意思。 会唔会问我攞 tips 噶？使唔使 mark 佢噶？ 唔系，佢真系唔系好大喎。佢似一部咧，咧喺发廊咧，你会见到啲人有啲电发或者焗油机咧，咁类似。 嗰部嘢仲唔大？ 咁起码。 成嚿飛碟炸喺你個頭度 喎。唔係，佢唔係飛碟，佢係即係嗰個形體咁樣啦。咁即係， 咁咪即 係 咁大咯，個形體嘅話。 唔係飛碟嗰只，我焗油即係咁樣啦。總嗰類似 size 係咯。 咁你相比一個按摩椅已經細好多啦。係啊，咁佢咧，佢成日咧係一個機械人嚟嘅。咁咧，你插住電掣咧，你瞓喺度咧，咁基本上咧。佢嗱當然啦，你喺事前咧，佢就會會同佢 即係都要輸入一啲程式嘅。 係啦。咁佢有工作人員咧，就同佢一齊咧，就講緊啊，你身體邊度唔妥， 係 邊度唔舒服，你想去按邊度咁樣等等咧，去做嗰個少少嘅測試啦。 係 就話翻俾聽，跟住佢輸入一啲資料落去嗰個電腦熒光幕裡面咧， 係 即係佢透過熒光幕裡面咧，撳輸入撳個掣，跟住你瞓喺度，跟住佢就真係咧。好似即系真系佢有两条管道啦，咁跟住咧佢就有啲仪器，而家咪有啲叫做按摩器咧，有唔同嘅头嘅， 系啦，又可以选择你啊，真系系啦，有啲就按摩嘅咁样嘅。 咁佢曾经有个好似鞋咁嘅 size， 我见到佢个图像咧，好似只鞋仔咁咧，喺度按压你个背脊啊，按压你个膊头啊，手啊， 我都想揼 脚啊 ，pat pat 仔啊，即系你趴喺度咁样喂。我见到佢都话喂到位嘅，应嘅，到即系。可以按到 咁佢有冇着制服噶？ 佢系一个机械人， 机械人都要着翻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眼神噶。 佢又冇头嘅，佢得个机器嘅啫，即系好似得两只手喺度啫，冇头冇脚咁样嘅。咁、哦、有个新科技，咁都可以。 我知道有冇 number？ 有18723888系我哋嘅电话号码。想玩猜猜我是谁嘅话，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病例5046宗。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今日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中一、中五、中六，小一、小五、小六以及幼稚园高班的学生在今日首阶段恢复面授课堂，以半日形式进行。早前有学生确诊的小学今日如常复课，有学生说感到开心，已经额外预备多些防疫物品。有幼稚園表示會避免小朋友一起玩，又指每次共用物件之後會有專人立即清潔。在台灣遇害女子潘曉穎的父母向涉案疑犯陳同佳發公開信，要求陳同佳親自回應幾時會到台灣自首，又強調台灣已經開通特別聯繫窗口，質疑陳同佳為何仍然要跪屬。潘曉穎的雙親透過網媒立場新聞發表公開信，質問陳同佳良心是否過得去，要求他盡快兌現承諾，前往台灣投案，才能夠對得起他們死去的女兒以及他自己。公開信指出，一直協助陳同佳的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已經表示自己不是陳同佳的代言人，不能夠代表對方說話。潘曉穎雙親希望陳同佳堂堂正正站出來，為自己的極大錯失承擔責任。警方修訂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定義的安排今日生效，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說，是以第三方和客觀標準協助前線警員識別記者，並非收窄傳媒代表定義，修訂後不影響記者在公眾地方採訪。記協和攝影記協發出的會員證不再符合警方的傳媒代表定義。記協批評警方事前並沒有和他們商討過，做法變相是官方發牌認可制度，又說警方會將現場大範圍劃為封鎖區，限制採訪權。記協又表示將會尋求法律意見，了解警方的做法有沒有違反基本法保障新聞自由原則。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稍凉，周末期间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3点，跌2点，总成交金额是55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5点，升0.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1点，升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13元，升1.5；阿里巴巴268.4，升3.6；美团点评246.4，升3.8。汇丰控股28.25，跌0.5。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88。盈富基金24.48，跌2仙。小米集团20.9，升4.5。农夫山泉38.75，升2.05。中芯国际19.78，是跌6.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08，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3，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68，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3270點，跌89點。港金現價報1752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7.32美元，卖出188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 Ken， 作为香港一份子，我哋一定要同医护人员并肩作战，大家避免聚会，注意个人卫生，健健康康，咁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嘅负担噶啦。各位医护人员加油，我哋一齐战胜疫情，除口罩再见。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有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翻嚟猜猜我是谁啦！我哋今日咧继续喺呢个职业篇，职业篇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8，好多朋友打嚟同我哋玩啊！ 冇错，啊电话号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嘅，不过暂时咧我哋真系未有人手去接住先啦，所以大家都唔使打嚟住，我哋都驳咗一啲电话噶啦，唔好等啦，即刻嚟啦！第一位咧应该系刘太，系咪 ？Hello， 刘太你好， 你好啊，各位 ，Hello， 刘太，好嗱，有三个人俾你拣啦，你可以拣豪仔、阿祖或者阿田嘅问题，你拣边一个嘅问题？ 阿祖啦， 好 ，OK， 我呢一种工种咧，应该得女士会做嘅啫， 哦， 即系得女士会做，佢哋咧翻工嗰个咧，时间咧都几长噶，但系咧就可能一段时间要好长咁样翻之后咧，可能跟住有得就有得唞下噶咯，仲、哦、可能咧要直情系要揾另一个老细嘅添，好难咧，你一个老细你咁样接住落去，因为真系。 违反身体构造啊，做唔到嘅。好，咁我就讲到呢一度，你估下究竟呢个咩工种呢？ 哇，有贴士添啊！ 楼梯应该做过噶啦， 系咪啊？ 啊， 系咪啊？ 嗱，以前就少啲人会请佢哋嘅，而家咧就真系多咗啊！哇，佢哋嘅人工啊都可以几高噶，起码起啊，即系一个月嘅月薪咧都20,000+噶，有啲如果系咧、 哦、 升级版就仲 雅就系 咩啊？ 雅就雅嘅奶妈。 又唔系咁讲，我哋有个好名嘅， 系啦，三个字嘅，我哋会叫佢做 培育员啊， 培育员， 冇 错 冇错。咁因为真系大部分都系女人做啦，应该都唔会 系 男人噶啦，冇可能咧，点照顾女人啫？ 系啊， 系啦，同埋都冇可能系即刻show接show噶嘛， 系啊， 你都要等佢起码一年啦，系咪？ 系啦，你可能系同一个老细连续打两次工嘅，即系呢个名我就话违反呢个身体嘅结构噶啦，就会系咪？恭喜晒刘太，我哋咧之后晏昼咧今日所有咧拨通电话嘅朋友咧都。会有我哋嘅同事咧打翻电话俾你， 系啊， 系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系啦，寄翻一个诶礼物俾你啊吓，多谢晒， 香港人加油， 好，大家加油， 拜拜，拜拜，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听众啦，18723，拜拜 ，Hello， 你好，刘小姐系咪啊？ 喂，系啊 ，Hello， 刘小姐你好，系啦， 你好， 而家你咧就可以 拣豪仔或者拣阿田啊。 阿田啦， 好啊，嗱呢个职业咧两个字嘅，咁咧佢咧每日咧都对住咧嗰个对方，即系佢要做嘢嗰、那个 雇主， 又唔系雇主，佢已经系嗰个工作啦嘛，系啦，对住嗰份工作， 嗰个工作， 即系佢个身份，我意思系话， 仲难明， 真系 惨 啊！我戥你惨啊， 刘小姐，阿田真系， 即系佢对口服务对象啦，好冇？ 好啊， 你系。要帮佢嘅，但系咧佢又唔会讲到俾你听咧。哎呀，我 咩啊？ 你继续讲落去啊！ 你个主语我称呼唔同晒噶，边个帮边个啊？ 我哋嘟刘小姐，我哋头先嗰啲豆粉不字抹咗佢。你哥，唔系啊，真系唔明啊，喂啊咩啊？ 我呢个工作 系 佢咧，真系唔系人人做得到嘅。 好， 一定要读好多好多年书嘅。 系咯，具体 啲 咯， 具体 啲 系。好啦， 先 争 好远。 好专业嘅， 好专业， 系啦，好专业嘅。咁咧，佢嘅服务对象咧。是不会跟他讲到嘢，话俾你听我有啲咩嘢需要你服务我嘅。 哦、 但是呢你呢是会发现他有啲咩需要，因为呢你是专业的嘛。所以你是会要需要帮他嘅。其他人呢都帮不到他，是这个专业才可以帮到那个服务对象嘅。 那个服务、那个服务对象不是人嚟嘅。 每次收费呢每次收费都好贵嘅， 个服务对象唔系人嚟嘅。 我中意呢一个 tips 系唔系人嚟嘅， 唔系 系每次收费 系 逐次计嘅， 系啦，每次收费都好贵嘅。系啦， 刘小姐攞 埋 啲问题喎。 同埋你去开嗰间嗰个 对象唔系人啊， 系唔系人嚟嘅？ 系啊，你再问啦，你再问啦。 咁咧，你总之你帮衬开咧，你一定即系希望都揾翻佢嘅咁样咯。 OK， 因为你好少可即系都系要讲口碑啦吓。 每次收费。即唔系人都有口碑， 同埋要读好多书噶， 但又唔系人。 系啊，刘小姐问下问下。 即系你服务嘅对象，佢唔会话俾你听有啲咩我需要。哎呀，我有需要帮我，但系你系要检查佢究竟有啲咩嘢要帮助嘅咁。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 两个字， 两个字， 系 真系谂唔到。 两男定女做多噶？ 冇分嘅， 冇分嘅，即系都有女做噶。 有，绝对有， 都有女做。 咁咧，佢喺香港咧，各区都有呢啲 各区都有 铺头嘅，系啦。 铺头 嗱，好最大 tips 啊！最大 tips 好冇？ 好。 豪仔同阿祖要需要嘅，我就唔需要啦。呢一个服务。 我哋需要 系啦，揾嗰个专业系啦， 霞姐 啊，好贵嘅， 好贵， 好贵， 系啊，即系每一次都 又唔系服务啲人， 系又唔系 服 务人嘅噃， 我同你要， 系啊，豪仔同阿祖就要嘅，咁我就唔需要。 我试过俾钱啲边一个人，但系佢系唔系人嚟嘅，但系佢服务过我。 唔系佢系人啊， 佢 服务嘅对象唔系人啊。 哦，系服务对象唔系人， 系 啦，就系做嘢嗰个系人。 譬如你话你医生，你服务 我俾个方向，服务嘅唔系人，但系佢唔系死物，佢都系生物嚟嘅，系咪？ 系啦， 系啦， 兽医啊。 系啦， 好嘢， 系咪你需要啊？佢系咪讲唔到嘢话俾你听？我有咩痛啊？ 系啊， 阿祖同豪仔需要啦。 系啊， 咁我哋两个 系啊，阿祖，我哋都有养过宠物啊嘛。 系 啊，兽医。 但最紧要系刘小姐你答到嘛？ 系咪每次都好贵啊？ 系， 系咪各区都应该有一间啦？ 都周围都有。所以 嚟咧，呢个 我都觉得个问题问得几好。所以咧，刘小姐你都会有呢个纪念品，我哋送翻俾你，好唔好啊？ 系啊 ，thank you。 啊、好，多谢 晒， 拜拜，拜拜。 今日佢读佢读兽医嘅课程 系 多 过 多，系啊，读好多年噶。 我头先谂紧嗰啲探长啊、钻木啊，都系谂起嗰啲死物咁样。 佢令我咧觉得佢个 tips 俾得好啊，佢令到我谂起咗死物啊。 系啊， 我跟住拍到嗰个咧就系、是，哦，其实可能唔系人啫，佢都可以系生物嚟噶嘛，可以系宠物啊嘛。 OK， 好啦，下位朋友， 阿文你好。 Hello， 阿文， 咁你就要同豪仔玩呢个游戏咯噃， 系 啦嗱，咁咧呢一个嘅职业咧真系好正嘅，因为点解咧？佢系大条道理合法咧睇电视嘅，仲要佢唔睇电视咧，你反而会觉得喂有冇搞错啊？你都唔尽责嘅咧，睇下电视先得噶咁样，所以咧佢间唔时咧就会你都会见到咧不停喺度望住个电视机，不停望住电视机。嗱呢个第一啦，第二佢系合法地摆明居马咧就系八卦问人家事嘅。你仲会觉得咧，哇！你如果唔问咧，你又系显得你唔专业嘅，真系啊，真系好八卦噶，真系系咪都同你吓、啊，即系柴家宅咁样咧？但你又会好高兴嘅、哦， 嗯、 因为你觉得咧，佢越问得你多咧，你 就 发觉好尽责嘅咁样，系啦，两样。 仲有冇 tips 咧？仲有冇 tips 啊？ 好多地方 日日都 会见到佢， 日日都会见到佢噶，系啊，两个字 嘅。 系 咪啲看更嗰 啲啊？系啦，哇！你从边个 tips 估中咗啊？ 其实我由你讲睇电视我就估 系啊，睇住八路电视啊嘛， 好重要 噶，八卦查家宅啊嘛。啊，陈生又出嚟啊？你隔篱个女人唔同咗嘅，系我你阿妈嚟嘅， 睇唔出喎。 系啊， 恭喜晒嘛！ 恭喜晒，拜拜。 Thank you。 我哋系咪太容易咧？大家都好快两下就估到咯。 紧要，我今日咧有好多货喺手啊， 好啊， 系啊，所以咧，如果就算我哋嘅有空间，我哋咪听到两个电话咯。 好啊，嗱，1872388，我哋转头再听你电话。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如果你个好朋友开口同你话好中意你老婆，咁你会点咧？打佢一身，割者。嗱，故事就系咁嘅。吉他手 Eric Clapton 咧同 Beatles 嘅成员 George Harrison 咧，佢哋两位都系好要好嘅朋友。1966年咧，当 George 认识咗 Petty Boy 嘅时候，佢两个咧好快咧结成夫妇。而喺嗰一段时间咧 ，George 同埋 Eric Clapton 咧有好多嘅来往。由于佢哋两位都系吉他手，于是乎咧，佢哋就互相啊响大家嘅唱片里边咧，用不记名嘅方式咧系客串。例如 Eric Clapton 咧就系、是、替 Beatles 嘅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咧系弹主音。相反 ，George Harrison 咧就系、是、替 Eric 嘅乐队 Queen 咧响首叫做 Batch 嘅歌曲当中咧系伴奏，但系冇想到啊喺呢两三年嘅时间里边咧 ，Eric Clapton 咧竟然喺好朋友 George 嘅面前承认爱上咗佢嘅太太 Patty。有趣嘅系佢哋两位依然系好朋友，而另一方面咧 ，George 同 Patty 咧亦都一路系维持夫妻嘅关系，直至到佢两个真系分手。当然答案好简单，1979年 Patty 就是正式嫁给 Eric Clapton。 其实早在1970年的时候， Eric 有一张大碟叫做 Layla， 主题歌曲很清楚地讲出他对 Patty 的那种倾慕。我今天不打算跟大家播 Layla 这首歌，相反我是选播 Wonderful Tonight， 皆因这首歌是在1977年写的，当时 Patty 就是跟 George 刚刚分居完毕，进入了最后办理这个离婚的手续。而 Eric Clapton 呢亦都算呢係正式用呢首歌呢係赢得美人归。 check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好，继续翻嚟啦。猜猜我是谁啊？咁啊，电话咧、嗯、又一批朋友想同我哋玩游戏啦吓。咁啊，电话码1872388，你系边一个 ？Hello， 马太。 马太。 Hello， 马太。你好，你好。 系啊， 系啊，豪仔、阿田同埋阿祖啊，你拣边位朋友？ 计花田啦、 啊，计花田好、 啊。好，OK， 马太，好啦、啊，呢、這个职业咧系两个字嘅，诶、啊，好多公司都有呢一个职业嘅，即系呢个岗位嘅， 岗位 系啦。咁咧，诶、啊，男女都可以做到嘅， 系。 不过咧，有啲咧就会比较拣择嘅， 有啲比较拣择， 系啦，系啦，系啦，都会拣择下嘅。咁咧有咩啊？ 咩类型嘅公司？ 咩类型公司啊？大公司咯，细公司都有嘅。诶、哦，写字楼啦，好冇？ 写字楼 系啦，就唔系嗰啲， 即系白领啦， 系系系写字楼嘅。咁啊， 即系派送嗰啲系咪叫乜嘢？ 咩啊？ 派信啊， 话 哦哦，邮差嗰啲，又唔系又唔系，系啦。 好， 咁啊，诶，佢通常哦，咁佢坐喺度做工多啲嘅，即系唔使出去出勤嘅，系啦。 仲有咧？ 文员啦。 嗯。又唔 exactly 嗰个岗位，我哋有一个岗位更即系我嘅 答案嘅。 佢要 做啲咩噶？ 好啊，佢咩都做嘅。咁啊，佢就即系好多时咧，啲私人嘢佢都做嘅。 哦， 系啦， 会计之类，系咪出粮？ 唔系、啊， 系 咩私人嘢啊？ 系啊， 系咪啲老细好中意请噶？ 系啦、 哦，你做 系啦， 秘书小姐。 我仲想俾最大的 tips 就係個老婆都有份揀嘅咁。 唔係，通常老婆揀就同老公揀係唔同嘅。 係啦，係啦， 係 啦。 係啊，真係。 老公揀靚啲 㗎嘛。冇咁講，冇咁講真係。係啊，阿田都有人揀嘅，阿田有人揀嘅。 都係揀實力嘅。 係啦，憑實力嘅。 我都做過秘書嘅。 係啦，憑實力取勝嘅。 所以你做嘅時間好短咯。 業務精精就上咯。 係啦， 係啦，好嘅，好啦，多謝你啊， 多謝馬太。 好啦 ，thank you， 拜拜。秘書真係啊，做咩？你懷念當年啊？ 唔系啊，咁都系一个职业啊，系咪先 ？OK， 好啦， 好， 下位朋友， 你好 ，Hello， 你好 ，Candy， 你好啊，阿祖定阿豪仔，你想拣？ 系豪仔啊， 好，呢个职业咧阴公啊，真系，其实你唔系好想见到佢啊，你真系唔系好想见到佢啊，你搵亲佢都冇好嘢嘅，真系， 系啦， 不过你唔搵佢咧，你就更加冇好嘢。走投无路先至揾佢嘅啫，嗱呢个第一啦，好。 你头先第一个 tips 我开始估咗，我相信我估咗。 你系咪有自己出发噶？ 冇。 第二， 我冇试过，我冇试过。第二样咧就系、是、我俾呢个 tips 你咧，佢个职业个名咧，佢有好多花名嘅，其中一个花名咧系同啲辈份有关嘅。是跟辈分啊亲戚有关的。所以大家就会拎清就说唉如果真的好不掂的、 哦。我知道。 唉就找家族里面这个成员啦好啦好啦好啦就这样咯是啦。 家族的成员 是啊辈分来的。 佢嘅其中一個，你会咁样称呼呢一种职业嘅朋友 你 好嗰个铺头。 你好不掂先会找佢嘅。是啦。 咩当铺嗰啲啊？ 啱咗啦， 因为你要揾阿二叔公啊， 系啦，嗰个辈分就系二叔公啊，真系。 我想入当铺都啱啦，系咪？ 系啊，你啱咗啊，你啱咗啊，所以咪话俾佢贴先。系啊系啊，咁啊，梗系希望大家都唔使去啦，门口经过算数啦。 其实我好想试一次噶。 我去过啊， 你去过啊， 好细个嗰时啊， 系咪啊？ 你阿爸 阿妈想，哎呀，究竟阿妈定阿爸咧？我哋两个谂嘅嘢系一样噶。 点知我当铺老细讲咩啊？我食斋嘅，我食斋嘅。 佢哋讲紧得个窿咁样嘅啫嘛，点会泄物天过去啊？系咪先？诶，问佢入玻璃先啦。好，恭喜晒 Candy，thank you。 新嘅头俾 你，你自己自作自老虎嘅。 我真系去过啦。 你去做咩啫？ 咪又去当嘢咯。 哎呀，当咩啊？ 唔记得咗咯。 系点？咁你诶点样交易系点样噶？ 咪就系我当嘢，你俾 钱我。 系咯系咯。佢好似当金器。唔记得咗 啦，你当 啊系啊， 点解要咁做咧？嗰阵时 唔知人当我当 系啦，当你当， 我咪就试下啫嘛。 试一次啊，我真系想试一次噶。 喂，唔系啊，你快啲还嘅，咁咪唔使俾咁多息啫嘛。 系 啊，咁啊试下即系入下去，咁你有啲目的入去，你冇陪你一齐入去唔得噶嘛？以前好似系咁。 可唔可以入去买嘢噶？ 二叔公开放日我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好似佢哋都有佢哋嘅市场。 二叔公咧有冇会员卡噶？ 二叔公一定要有办法赚钱噶嘛？譬如如果你又唔俾，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 你唔熟翻佢嘅， 我意思会员卡咧就话，嗱你下次再嚟当咧，收你高啲噶。 系啊系啊，因为你会员啊，吸引仔俾你啊。 好啦，超市 下位，下位听众你系边位 ？Hello， 我吴太啊。 你吴太，你好啊， 你 同祖祖玩游戏啦。 好， 好啊，你好啊， 我俾呢个 tips 你啊，嗰、那个诶职业咧四个字嘅，佢哋唔需要咧就系着制服嘅。好多时候咧，我哋咧揾佢咧都系想知道多啲关于将来嘅嘢系咁嘅。而呢一个职业咧特别嘅地方系咧，其实咧到年尾到农历新年咧，应该系佢嘅黄金期就系最 哇呼之欲出啦呢、這个。 命算学家 吓、啊、都可以咁讲啦，嗰啲睇相师傅啊，系啦，咩都我都话你啱噶啦， 命学家 系啦， 系啦， 恭喜恭喜吴太， 多谢多谢， 好 叻 啊你， 哇呢度送分、 啊， 呢度 送啊， 系喎真系几 开心就得啦， 系啊， 最紧要都系送出去啦，系咪？ 我哋听得一个电话， 好啊，你得个好， 好啦 ，hello 你边位？ 咦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系边位？ Mandy 你好， 三位好， 系 啊系啊， 你咁边个嘅问题啊？ 阿祖， 好啊，好就咁决定啊 ，OK 啦，好简单嘅啫呢个，嗱，通常咧都系女士做嘅，佢哋系你可以当佢一份part time 嘅工作， 哦、 但系佢哋可能要有好多个唔同嘅雇主噶喎，呢、哦、一份嘅工啊，即系佢可以打好多个老板工嘅咁样。 女士 系啦，呢、這个系女士做嘅， 系终点。 佢答中咗， 哇咁快 嘅、 啊，哇！因为做到真系大运喎、啊，送大礼、啊。 你哋谂都未噶，其实 我未啊。 系啊，我就系想讲终点姐姐咯。 系啊，真系好快手啊，真系。 系咯，佢哋会打好多个老细嘅工噶嘛。系啦，呢份就系佢嘅长工嚟噶咯。啱啱想讲同关于安静有关嘅。 系啊， 系啦，系啦，唉，咁你都答咗啦，恭喜晒你 Mandy。 系啊，系啊，多谢晒， 多谢。 将泪几次伤痛恨。 最尾呢一隻歌呢就係、是、再聚呀，咁亦都希望呢我哋大家阿林以文呀同埋佢哋一班男星合唱，话好多朋友喺后面㗎，係呀，咁梗係希望大家可以呢同我哋嗰啲即係職業呀、啊、好好再聚啦，我哋 先 可以再返工啦、嗯、今日可以返學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返工。 好啊， 係我听日就唔返工一日， 係 呀，有其他公事喺身，所以呢就返唔到工，但唔紧要，继续有曾志豪鬼花田听日同你丰收快活日， 拜拜。